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直播室有桂花田同埋有哇咁靓嘅着到橙揿揿嘅黄耀祖喎、 哦啊。早晨啊曾志豪。啊早晨啊今日呢个头甩计甩嘅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各位呢、這个五一劳动节朝早嘅听众们早晨。 大家睇唔到咋。即係开样有得睇㗎喎。 愿闻其详。 你做咩话自己啊 我呢好耐冇见过嗰啲人呢嗰啲头呢係即係两睇嘢，即係一個胡鬚， 個薯片頭係咪啊？ 薯片頭。 但有趣嘅地方係咧，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梳個薯片頭咧，係用咗一噸嘅呢個定型水，而家都冇人用定型水先做到噶嘛。 係啦， 但佢呢個係天然嘅， 係 即係嗰個氣罩波喺兩邊度罩咗出嚟。你可唔可以另一另個背面俾我哋睇下？因為咧 要咁做咧， 因為咧通常咧我一朝頭早咧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好容易就會見到咧前面嗰個人咧，佢究竟今朝有冇洗頭啦？同埋佢今朝系咪瞓醒，后尾枕嗰下折咗啊，实咗硬咗嗰忽咁样咧？ 见系你啦，你望下背脊啦， 俾个背脊嚟睇下， 自己睇下。 啊，又 OK 喎、 哎，又 OK 喎、 啊，呢、這个人嘅头咧真 型嚟嘅呢个 系咪啊？你有少少 立立有啲野性嘅感觉啊？ 我又唔觉得野性，我又觉得有少少椰树嘅感觉。 系啊，马来 啦，绿荫开 咩？系啊， 春色啊。 如果咧呢种咁样嘅啊咩起身湿立立嗰个头咧， 系 男同女都争好远嘅。我见过几次咧，系女士喺前面咧湿湿立立咧，你真系有无限嘅遐想咧，你都会觉得哇，佢啱啱起身，然后好似咬住个嘴唇，攞住块毛巾。 你真系黐线噶， 又唔系黐线嘅， 真系晕尘嘅。 你系呢个碌系会有呢个效果嘅。 唔系啊，睇背脊唔知嘅有阵时。 真系晕尘。 佢个背脊仲睇唔出。 佢一拧过嚟，哇！ 喂，但你话今日一黄金周嘅即系劳动节咧， 系啊，四日长假。 feel 唔到噶，其实真系。 你 feel 唔到，我琴日 feel 得好轰烈、 啊。喂，嗱，真系睇下你喺边个。地區區去睇咯，因為咧，如果你話我講 feel 唔到嗰度啊 ，feel 唔到嗰度咧，佢話用呢一個入境旅行團嚟計咧，係 feel 唔到嘅，因為今年啊勁啊，我哋計連續幾日零確診之後咧，我哋有零。內地團入境啊， 係， 真係陰公啫。其實你咁樣講出嚟嘅時候就，哇！你仲笑得出嘅，唔係我都明嘅。但係所以話有啲咩叫做feel 都同 feel 唔到咧？我話 feel 唔到嘅地方就係零入境團， 係 冇錯。 但係我琴日 feel 到係咩咧？即係始終四日長假。我講我 feel 到唔係我睇到報紙嗰啲啦。我琴日收咗工之後咧，我係有去過中環同埋去過銅鑼灣區嘅。 你又去中環做咩啊？啲酒吧刪曬啦。 我真係去酒吧喎，就去咗刪咗嘅酒吧喎。因為間酒吧咧有幾多嘅酒吧咧，因為而家咧就需要即係閂門做到生意啊。佢哋就做一啲嘅小嘅裝修，即係就諗住準備定咧。 咁都係都可以。 到嗰個限聚令完咗之後咧，就好似 reopen 咁樣重新開張，可以吸引翻啲客人啦，即係。都喺疫情之下，大家打緊呢個逆境波啦，係咪？咁我就去幫我一個朋友手，咁所以咧就係真係做小姑呢咁樣，係啦，就幫手做遊下油啊嗰樣嘢咁樣。 你啊， 咪好熟手咯？ 點解啊？ 你左手清潔，右手油油， 唔係咩啊？我兩隻腳都仲可以同時間攞嚟做噶。 咁你有冇記得我哋職安教你啊？記得夾住堂梯嘅時候就唔好行啦。 我唔怕，我通常 夾住堂梯唔準夾住堂梯啊，要落翻。 夾住堂梯唔準行咯。 係啦， 兩位冷靜啲，我都有份錄呢個職安嘅。 係啊。 我个人生得咁矮，我梗系负责由低嗰啲地方啦。人哋其他铺低生活好辛苦噶嘛，对我嚟讲好轻易噶嘛。 喺上面滴嘢落嚟你个头度咯。 唔怕，个鼻洞我又细粒啊嘛。 咁点啊？ 嗱，我就去即系中环，所以我就会经过中环。咁中间要买嘢咧，就去咗铜锣湾嘅姨妈家私，所以我两度都去到。哇！虚陷到个地步啦！ 我都有去姨妈家私，都系真系啊，名副其实，个个都姨妈度啊。 系啊，我有个感觉系咧，即系好老土咁讲咧，哇！喺呢度拉龙都得，即系嗰阵时系溜冰场咧，咪大家搭住大家膊头嘅，因为你根本就系水泄不通道，你想向前行系唔得噶，你想用你嘅速度 行。行花市咁样啊？ 又未到行花市咁严重，但系总之你一定要跟随住前面个人嘅节奏。 Okay, 你想行快啲，你想咧即系嗰啲咧，切条线啊，兜出去都冇位。 咦，咁你咪违反咗个咩限聚令咯？ 我哋都有共同目的噶嘛， 系啊，共同目的嘅向前行咯。 嗰啲地方冇事噶。 嗱，但系如果 唔系想佢有事， 当然唔系。我嗱两睇嘅，我都替佢开心。我谂佢之前咧，所有唔同嘅做生意嘅铺头卖嘢嘅咧，应该都暗淡咗一排噶啦。见到咁多人咧。即係好矛盾嘅，幾日冇確診，見到你咁多人，但個問題係真心唔係淨係姨媽家私咁多人㗎， 見到，因為 中環多人， 我繼續講埋銅鑼灣先。譬如我見到嗰個大百貨公司啦，因為呢一排咧就將嗰個感謝週嘅，平時咪兩個禮拜嘅，而家好似咩成個月咁長咁樣噶嘛， 感謝月噶嘛。 誒係啊，排隊入去啊，大佬，排到出門口，周街咧人頭湧湧。不過起碼有一樣嘢咧，令我唔係好擔心嘅就係大家戴住口罩，除唯獨是。都真係可能因為天氣熱，我起碼見到有三位嘅外籍人士咧，就將佢拉咗落個下巴嗰度戴，咁、 okay, 可能就為呼吸定點啦。但起碼覺得即係唔會覺得好唔舒服，因為大家都戴住口罩咯。 嗯 okay、 即係銅鑼灣見到嗰個人頭虛陷到個地步，真係哇翻嚟啦 ！Welcome back， 除咗邊度冇人。我想大家之前行得太多超市了，我经过那间24小时超市呢，超市是没什么人的。 是啊，反而啊。 同埋药房咯，他们说现在都少了嘛，已经。 药房我又没有特别留 意到。我听 到 他们说药房的生意都少了很多呢，同埋因为你现在都买齐了嘛。 都是的。 纸啊搓手液啊好多呢。 对。 所以你说来到这个五一黄金周的时候呢，真的啦。數字上有啲嘢就 feel 唔到嘅，就係嗰啲團啦。但係咧人頭啊 feel 都好多 嘅 喎。 係啊，嗱，譬如我講起啊，另外一啲嘅咧就喺個報章度見到嘅，佢就講緊咧一啲叫做郊區啲嘅地方。 係， 我淨係讀個標題啊，好唔好啊？ 即係我住嗰頭係咪？郊區 都可以咁講嗱，西貢都係大家咧就係見到呢一排咧就係 一定多人啦。 佛誕連假首日市民湧郊外，西貢車龍至清水灣道。另外我哋都可以睇下呢一個東涌梅窩嗰邊啦，好唔好？市民涌入東涌梅窩度假，巴士站超過100人等車。跟住我見到咧，琴日有啲新聞嘅報道咧，就講到嗰個嘅三碌拎啊，三碌拎排曬長龍等上去啊嚇！ 喂，咁我想問下，我哋呢個算唔算係咧冇用報復性消費，但係做咗報復性消費嘅報復性消費行為咧？ 可唔可以解釋多次啊？我哋兩個唔明嘅喎， 你 知道 嘅。 唔 係啦， 你 係咁重複。 我哋嗰陣時仲話咧，內地啱啱即係佢哋早我哋好多復工復產噶嘛，我哋咪嗰陣時見到佢哋有幾張相咧，又想唔知係華山定 邊？你上次係報復性旅行，唔係報復性消費。 就一樣啫，你旅遊唔通唔使錢咩？ 係啊，因為佢景點都要俾錢啊嘛。 景點都要俾錢啊嘛。當時我哋仲會話：哇，你啱啱復工復產就已經報復性消費，我哋仲即係心裏邊咧焦急啊。但係你其實望一望我哋自己咧，嗱，我哋都係講緊幾日零確診咧。 嗯。 但係好明顯，其實我哋都已經有相同嘅心態。我而家唔敢笑人咯，我覺得我哋其實冇呢個名詞啫嘛。大家去玩嘅時候咧，可能就話我冇報復性消費啊。我要去姨媽就去姨媽，我要去銅鑼灣就銅鑼灣，但其實心態上是一樣的。 其實咧，你咪話啦，即係我因為我冇去其他區份啦，就喺樂富。環繞樂富咧，其實咧超市啦、街市啦、食肆啦，全部都幾好生意嘅。見到佢哋， 有啲事嘅，我見到一啲咧，佢哋有啲嘅食肆咧，佢咪有啲露天嘅地方嘅，其實可能只不過喺條街度嘅啫，並唔係啲乜嘢。 即係貼近門口，其實攬一步就係嗰張凳噶啦。 嗰啲嘅地方咧就特別多人，你見到真係背對背嘅喎。嗰啲乜嘢 1.5 米啊？我幾肯定唔知點計嘅。我喺嗰一刻咧，即係 會唔會喺出邊唔計，裏邊計啊？ 冇得唔係咁嘅話，都係餐廳嘅一部分係嘛？但我有啲咧唔抵嘅，鄧某啲嘅朋友 係啊，俾人哋檢控咗嗰啲係嘛？ 啊，檢控咗嗰啲咁，如果係真係犯咗法，冇得唔抵嘅係咪？但有啲咧就真係跟足個限聚令，例如真係完全落曬閘酒吧，譬如我頭先話中環區，我早走我就見唔到嘅。負責遊遊嗰啲咧工人咧，其實我唔認識嘅，係話呢幾日咧佢哋都係7-8点到啦。就是在中環度收工咁樣就遊完遊啦咁樣，佢就話：哇，咩限聚令啊？嗰啲酒吧街啊，嗱，蘭桂坊咧就真係冇人嘅，可能因為即係有個大型嘅群組喺嗰度確診過啦， 係咁轉移咗陣地啦。 其實佢話SOHO嗰啲地方啊，卑利街啊，佢話就咁行出去，起碼200人企喺條街度，喺啲餐廳度或者喺啲酒吧度買咗支啤酒之後咧，就企喺條街度飲。佢話你睇到嘅時候咧，都真，因為佢就係幫緊我朋友嗰間酒吧遊遊啊嘛，即係請佢翻嚟嘅，咁佢就話 乖嘅就拍烏蠅啦，搞到要。 即係乖嘅，佢就話：我對你朋友唔抵啊！而家你哋酒吧就即係落閘就唔做生意。 即遵守規矩啦。 但 係 出面嗰啲咧，餐廳又好啦，酒吧又好，照做生意，做到企條街喎。我琴日我覺得條街起碼有200人企咗喺條街度。 如果你用呢一個做唔抵咧，其實琴日太平清照都唔抵㗎。係 啊，因為 當佢連嗰、那個直理會嘅委員出嚟話。我哋嗰個台神嘅儀式咧，咁因為本來要拜人大橋嘛，佢話喂神而家要尊重，唔可以淨係得四個人啦。佢話我哋係拜人大橋，拜人大橋噶嘛。但因為8人係違反4個嘛， 咁 佢同警方有申請過，都係被反對啊嘛。佢最後咧為免被票控就取消啦。跟住你係諗啦，8個人抬橋，其實佢哋都可以戴口罩噶啦。我覺得佢哋都會戴口罩啦。 佢咁樣八個人抬轎，你都話佢有限聚嘅話咧，咁其實頭先我哋講，你喺成條街度多過八個人有八倍以上啦。 係啊， 其實點解嗰度八個人抬轎就唔得？限聚令高風險， 仲要係 你有80個人喺嗰條喺個街度或者喺個商場度喺度逼住你買嘢，其實。太平清照系喺每一区都爆紧啦，如果咁计，点解嗰啲又冇事？ 好奇怪啊！可同埋咧，太平清照已经列入咗呢个世界文物质咩非物质文化遗产嗰嗰啲，但系即系佢都冇额外开恩咯。 我又觉得如果你唔额外开恩系 OK 嘅，但你其他嗰啲真系要执法咯。 哦，系啦。 如果唔系嗰啲好唔抵啊！我真系觉得 商场噶嗱嗱，即系所以矛盾嘅地方就系、是、你三个倒米啊！商场有做生意，你又叫我哋揽住死啊咁样，你又唔系，只不过咧有阵时你谂唔明就系、是。如果商場咁樣都係可以 OK 嗱，我哋 buy， 我 buy 嘅，你戴口罩就 OK， 係啱啱啱啦，刺激消費啊嘛，係咪？ 旅遊嗰啲地方擺個人抬糖橋，仲要好似阿天話齋，都係一個文化活動咧，就 no 唔準你啊，你唔準你啊！ 但而家更加驚嘅係乜嘢呢？因為佢哋本身呢個限聚令咧就去到5月7日 啊 嘛，咁而家都未宣布係點噶嘛。嗱、啊，但有放過風嘅喎，有放過風咧就覺得就算譬如呢幾日都零確診啦，唔代表嗰個限聚令可以搣走喎。跟住嗱，咁當然係未公布、未正式公布，唔知係點啦。但喺我聽到呢啲嘅時候，又聽埋琴日阿悠悠師傅咁樣講嘅時候，我真係戥嗰啲咧譬如嗰啲美甲店啊，可能。是按摩店啊，佢哋真系， 佢哋咪有得特困。 酒吧嗰啲朋友，其实佢哋过咗一个月冇得做生意噶啦、嗯。但系有啲就偷鸡，又偷到鸡、 啊， 有啲就好乖嗰啲落晒嘅话咧，但系又真系周街都人头涌涌啊！嗰啲个限聚令个 definition 啊，个定义系咩唔知啊，真系。 决定我而家翻公司啊，怀念都嚟偷鸡啦。 唔好，我哋 公司个网站度睇睇我哋二台啫、 啊。好啊，又或者如果可以去到我哋风骚嘅面书度都可以，因为今日 Happy Friday 嘛，大家都可以留个言点个唱噶。 系啊，晏啲可以打你1-7-2-3-8-8，而家网上留言啊，话知你40个人、40个人都系无人欢迎嘅。 即系咁， 咩啊？ 5月1日，冇办法，一定要听首歌。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Yes, we cry,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Wait, h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先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听嗰首歌系 First of May， 系啊，咁啊五日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假期里边咧继续支持我哋咯。见到好多陆陆续续啲点唱咧，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读一读先嘅，佢咧即刻和应翻头先你哋讲话去咗铜锣湾嗰度咧，佢详细就可以留翻点唱，但佢有一句我觉得好精警，佢话三位主持啊，我咧琴日都去咗铜锣湾。我发觉咧，由于有三个月冇出过去咧，我唔记得啲路点行。好好笑呢句，我觉得好正。唔系，我觉得真系有一种旧嘅重游。譬如我有好耐咧，我之前我真系好耐冇出过旺角咧。咁我系早一个礼拜我先至即系出翻去嗰条街度望咧。你知唔知我都系咧会有一种恍如隔世。我话点解呢几间铺咧唔见咗啦，落咗闸啦？我成日行开嗰间二楼书店咧。平时佢楼下咧，明明我记得系某一间珠宝店嚟嘅，嗰间珠宝店而家咧唔见咗啦，佢就变咗另一间咧嗰啲连锁化妆店啦，但系变咗系集散场，即系佢唔系嗰间，即系好似唔系正装分店，佢变咗 特卖场咁 样，好似 Outlet 咁上下咧。可能咧呢排啊，你行一行出街咧，你会有一种咧即系旧地重游。新景貌咁樣嘅感覺嘅，哇！好耐冇見，唔同曬啊啲鋪頭。 我想講咧，真係有呢個感覺嘅啦。譬如，就算我通常我落即係我收工啦，我搭巴士翻屋企嘅時候咧，銅鑼灣係我必經嘅中轉站嚟嘅，所以咧我係會到嘅。但如果你哋三個月冇去嘅話咧，你可能會見到咧有一半嘅鋪頭咧，可能已經落咗閘，已經係落咗閘 close 咗，因為佢哋真係做唔住啦。有好啲嘅好多嘅藥妝店咧，真係會少咗嘅，有啲食肆冇咗啦，即係。都有味道面目全非嘅，但可能你以为啊、哦，我谂住去嗰度食嘢，我谂住去嗰度买嘢啊，可能真系唔见咗 啦。咁有啲嘢咧就历久常新嘅，理论上咧就我哋咧几十年都 keep 住嘅，就系、是、咧我哋细个嗰啲咩香港嗰啲。叫呢叫童谣啦，或者我哋细个中意玩嘅一啲 咧，即系有只雀仔跌落水，跌落水。点解我头先读歌嘅我？ 你不嬲都有呢种天 分。我头先就系有只雀仔跌落水，你系咩料啊？跟得你多啊，大镬！真系大件事，真系。 你想 rap 佢啊？ 呢啲童谣咧，我今朝见到有个新闻就几得意嘅，咁佢话个主持咧，佢哋喺节目度玩嘅时候咧， 喺View 嘅一个节目， 佢就话喂，原来用呢个童谣咧嗰个版本可以测试咧。佢話你究竟細個喺邊一區長大喎、 啊？嗱，係有特別嗰句咧就可以 check 得到嘅。 句 你開嚟聽下先。 係啦，嗱，我諗我哋三個一定聽過啦。佢就話咧，大笨象、 揸支槍、 揸支槍 去打仗， 係啦， 跟住咩啊？ 打唔成， 打唔贏， 打唔下次打唔贏， 翻嚟食碗辣椒醬。 有幾個版本咧？ 你嗰個係講錯咗定係你本身係講開呢個版本㗎？ 我都聽過呢句嘅， 係咩？嗱，仲有 贏同成都係都係個 meaning。咁你差唔多系咪？ 唔系喎， 哦 ，OK，OK， 呢个吊诡嘅地方就中间有其中一句就系嗱，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打唔赢， 然后就翻嚟食碗辣椒酱， 嗰 个打唔尾都一样噶啦， 系啦，唔系，我有朋友咧就话唔系，我嗰个版本系翻嚟食支辣椒酱噶， 吓， 系啦，嗱，但系呢个就个别嘅例子，我见到嘅啫， 但系佢而家咧嗱， 咁喺嗰段嘢边度可以睇到我喺边度住啊？ 你听阿豪仔讲你就会知噶啦。 佢话咧，嗱，当你讲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中间嗰个字佢话咧，如果你系讲咧打唔赢， 系 佢话咧就代表你系住喺咧九龙新界。 啱啊，我系打唔赢噶，我系住喺九龙新界噶。 系啊，但 细个嗰阵时， 如果咧你系住港岛区嘅，你会讲咩咧？佢话打完仗、哦， 即系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打完仗咁跟住系咩啊？ 我冇听过呢个， 打完仗翻嚟食碗辣椒酱，你 系 听边个版本啊？ 我打唔赢咯。 咁你住喺边区啊？ 我住喺九龙咯。 中， 系啊。 我住嗱，我苏芬，我听到每一个朋友呢个嘅统计 系 100% 嘅。真系啊，住港岛区系讲紧打完仗噶。 我都我细个唔系住， 有喺港岛区长大，因为 有我见到我面书嘅朋友，佢哋都有 share 呢一样嘢咧。苏芬，我见到咧，佢话有一个佢话系我细个喺港岛区边度住，边度读书嘅，我系讲港岛区个版本嘅咁样。 真系讲话打完仗啊？ 系。 哦，嗱，真系呢个好得意喎！佢而家就话，似乎咧，你唔同地区嘅小朋友咧，即系你长大听嘅嗰句童谣咧，个歌词内容系唔同嘅、哦。 会唔会真系同地区性有关？我想讲地域性唔系喺度香港， 系咯，咪就系咯。嗱， 个个维多利亚港真系好阔嘅嗰阵时， 觉得我平时 一海之隔又唔同。 成日都表演嗰首童谣咧，你哋好似冇听过噶嘛？即系嗰、那个。磨教剪铲刀系咪你哋？ 我有听过呢个嘅。 咁嗱，嗰个又有冇地域性分呢？ 唔知啊，嗱，个个唔同嘅，我觉得我哋可以开出嚟问下我哋嘅听众们，我哋讲多次，究竟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你系打唔赢定系打完仗嘅咧？系咪？ 系啦， 打完仗咧就代表系咪你真系港岛区嘅朋友？另外我系嗰句系咩啊？ 东南西北咧，我想问下有冇唔同啊？你有冇听过东南西北嗰句？ 睇边个最咸湿？ 系啦，咁中间系咩嚟噶？ 东南西北睇下边个 最 咸湿咯， 边个西北冷饭菜汁？ 我冇冷饭菜汁嘅。 嗱有噶， 我成世仔都未听过冷饭菜汁喺呢度入面。 因为好长嘅，东南西北冷饭菜汁，睇下边个最咸湿，咸咸湿湿就乜乜乜。 冇 pat 嘛，系咪？ 系啦，系啦。我个版本， 我冇冷饭菜汁嗰个。喂，所有听众们，你哋住边区？听边个版本同我哋分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透过保就业、撑企业措施，保住打工仔饭碗，竭力纾解民困，全速推进防疫抗疫基金下六十多项措施，支援企业同雇员。张建宗在社交网页表示，三个多月来的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升至近年新高。他明白不少雇员面对减薪、放无薪假甚至裁员的压力，呼吁劳资双方同舟共济，坦诚相议，互谅互让，珍惜所有共度时间。张建宗说，本地疫情近日有缓和的迹象，过去连续多日录得零宗确诊个案，但不可掉以轻心。他形容香港是快福地，只要同心抗疫，必定能够战胜这场抗疫持久战。今日是五一劳动节，早前游行申请被拒的职工盟改为在各区摆设街站，并且发起下午5:01一起叫口号一分钟。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表示，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有超过六十个街站，又会确保每个街站少于4名工作人员，呼吁市民在街站接过单张之后就离开，不要聚集，以免违反限聚令。工联会新界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在同一节目表示，因应政府延长限聚令，取消原本计划的五一游行，但会举行记者会表达劳工界的诉求。对于美国的研究发现，西药瑞德西韦对治疗新型肺炎有成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都有招募30多个新型肺炎病例参与药厂有关瑞德西韦的研究，发现病人用药之后临床症状包括发烧会退却得较快，而用药5日和10日在疗效上并无分别。本港过去5日无新增新型肺炎个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认为，市民已在家抗疫一段时间，在长假期外出可以理解，但他提醒市民记得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证据表明武汉实验室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威胁将会加紧对北京的报复行动，包括征收新的关税。被问到是否掌握任何细节证明武汉实验室是病毒源头，特朗普说是，但现时不能公开。纽约时报引述部分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部分的高级官员，包括曾任中情局局长的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向情报部门施压，要求搜集证据，将病毒源头联系到武汉实验室。美国处理国内疫情的手法引起不少批评，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中部分的共和党人士试图将疫情归咎中国，部分原因是希望转移视线。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午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而家呢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同埋中英文考试取消咗，但系即使外界发生咩事都好啦，你哋坚持自己读书嘅信念，博将就无悔噶啦。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啊！我是汉华中学男子篮球队队员潘志聪，咁我嘅专长系打篮球同跳高。喺2018年嘅时候咧，为咗追随自己嘅梦想啦，即系打更高水平嘅比赛啦，咁机缘巧合下咧就入咗汉华中学嘅。2019年系第二次成功卫冕港岛区学界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亚洲体育舞蹈界的盛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和香港本地精英一较高下。 电视节目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一众武林超新星 演绎标准舞的柔情优雅 和拉丁舞的热情奔放。 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 听日下午四点，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头火势，近排我哋做咗风骚清洁队，系一入到直播室，我同阿祖祖或者我啊佢同阿啊唔系都系佢同拍住豪仔嘅时候，佢都系佢自己做，佢做咗清洁队队员，佢叫清洁组，系哇唔该晒，呃晒佢何车，系咁而家仲做埋装修嗰部分啊，究竟佢系咪谂有心谂住，如果呢一行冇得做嘅时候，佢会转行做清洁组或者系装修组咧？我哋有请今日依然。个头令嗰块面令立立嘅清洁组组组组组组组， 唔系我谂住搏下咧，同阿 Lacy Lion 啊，同嗰啲清洁龙啊，嗰啲做下朋友，咪做清洁组咯，系咪？同埋咧喺咁样嘅环境底下，喂，咩都学少少啦，唔知几时冇得捞噶嘛，系咪？如果讲到冇得捞咧，我呢单新闻咧真系讲到有一位朋友咧，佢就冇得捞嘅。但如果真系好似呢一位雇主咁样去形容嘅话咧，呢一位外佣姐姐冇得捞，都真系罪有应得啊！点解咁样讲咧？嗱，砌生猪肉我哋真系有听过啊，喂生猪肉你又有冇听过咧？话说就系咁嘅，有一个嘅雇主啦，佢就喺网上面咧摆咗一啲相啊，同埋咧就喺度真系喺度力数啊屋企嘅极。品外佣九宗罪，究竟其中一啲嘅罪状系啲乜嘢咧？咁样佢就话佢个小朋友咧系个仔仔嚟嘅，岁半嘅啫，俾呢位雇主影到一张相咧，就系食呢个通心粉，咁有啲猪肉喺度嘅，咁啊岁半食都好合理啊。不过就算连即系唔系好识煮嘢食嗰个阿祖，你望到嗰张相，嗰啲嘅免治猪肉 真係好免治喎、哦、免治都未煮過㗎喎、哦、全生㗎喎、哦、所以真係喂生豬肉喎、哦、就係、是、呢一位嘅雇主呢見到呢一張相吓、啊、你唔係呀話將一啲生豬肉喂俾我個仔食嘅時候呢就決定呢即刻解雇咗對方啦咁樣。佢仲話呢其實呢喺當中嗰、那個時間裏面啦呢位嘅、外佣姐姐啦都真係好似想搏炒咁樣㗎。唔單止呢試過呢就將呢一個嘅、生肉就當熟肉呢俾歲半大嘅 BB 度食。跟住呢佢仲話呢而呢位嘅、外佣姐姐仲話呢唔係喎啲肉呢已經 100% 呢係熟晒㗎啦咁樣。但如果睇嗰張相嘅話呢就即係 100% 全生嘅。即係我諗有圖有真相連我都睇到佢熟唔熟嘅話呢又冇得拗嘅。跟住呢位僱主呢又話呢嗰個外佣姐姐之前呢就睇唔到個 BB 呢睇照顧得好好搞到佢又試過冚親個頭啊整親隻手啊甚至呢手指發炎到要做手術添。另外屋企煮飯嘅時候呢佢呢就話呢涼米呢嘅杯呢佢用一隻碗去涼米嘅。所以呢一個星期呢就用咗十公斤嘅米呢去煮飯㗎啦咁樣。喂講真啦呢一啲呢都係小事啲嘅。如果真係冇煮到啲肉類俾小朋友食冇話小朋友啦。大人嘅話咧，其實嗰件事都真係唔安全，仲係非常之危險添嘅。呢位僱主咧，最終就做咗呢一個嘅選擇，跟住就一刀兩斷，唉，唔使驚砌生豬肉定餵生豬肉啦。總之咧，嗰啲豬肉咧就唔會再俾自己個小朋友食啦。我哋三位嘅主持啦，都好慶幸地，阿豪仔而家就啊兩公婆自己搞掂啦。我同阿田都好彩地有一個咧好信任得過嘅姐姐。點解特別喺五一勞動節呢個時候咧就揀呢單新聞去講呢是成日都觉得雇主同雇员尤其是外佣姐姐嘅话呢我哋嘅关系好微妙嘅。因为佢哋真係我哋嘅雇员嚟嘅。咁今日就係劳动节啦但其实同时我又觉得佢哋係我哋屋企人嘅一部分嚟㗎喎。其实呢一日呢大家都可以呢同佢讲声特别嘅 thank you 啊因为呢一个嘅雇主或者雇员如果你哋可以合作愉快嘅话呢可能呢个係一个几生收到嘅幸运嚟㗎。风头火势呢排佢好忙啊佢又要好早起身啦陪个仔仔呢考呢个 DSE 啦。但你见到呢啊佢哋一家人嘅相处真係非常之和睦啊。我哋虽然成日都讲到佢好似呢狮子咁又搞到啲仔啦女啦好驚啊係啦大笨象会喷水喷人咁样嘅。但你见到如果见到佢哋一家三口咁啊加埋阿华咁当然又喺度啦。但我只见到呢个妈妈同佢个仔仔女女嘅话呢佢个仔仔女女嗰、那个发自内心的笑容是真的所以我呢即觉得这一位、又不可以说模范啦都真的做得挺不错的妈妈来的她是桂花田。 为什么模范不到啊 什么 啊为什么模范不到啊 那凡事又不是要满分的你是不是要被人闹啊神早闹闹。 我叫你炸炸下啊是啊同仔女相处呢真的都要去学问的。细细个他是细细个其实我都恶史能登的我都是 Lion King 来的。但后来就 其实我没说现在不是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被你信服了而、no, 现在不会了现在找他揽住他们继续做朋友这样啦。嗯人体咧入边咧有七成咧系水嚟嘅，唔食嘢几六至七日咧都仲可以生存到，但系唔饮水两至三日咧啊就未必撑得住啦。咁由于疫情开始咧，专家咧已经提醒我哋咧，除咗戴口罩之外咧，仲要用碱液洗手啊！记得喺疫情去初阶嘅时候咧，哇有好几样咧日用品啊系严重缺货嘅。咁就算咧有咧，都系可能会买到好贵啊，想买支。消毒殺菌的洗手液呢都好像沒有那樣三四個禮拜之後呢就那些物資呢就補充回有充足的貨源了很多商店呢都放在當眼處的等大家買大家擔心呢即擔心過沒有廁紙啦、沒有漂滑水啦沒有口罩啦沒有消毒搓手液很多個擔心但是有沒有人擔心過、應該沒有應該沒有人擔心過沒有水哇咩年代啊 ,2020 年担心冇水啊 其實是我哋幸福嘅咋，扭開個水喉有自來水，亦都唔怕咧，好似咧即係六七十年代咁啊，叫啊喂山水喉啦咁，又冇制水呢個情況。喺呢個地球嘅另一面咧，印度啊，佢哋咧有成13亿嘅人口，但係咧佢哋有1.6亿人咧係冇乾淨嘅食水啊。咁啊喺鄉郊咧，估計有 18% 嘅家庭咧係有來自水，有自來水嘅。第二城市咧有20%住宅，除咗冇水之外，佢哋連番簡簡易都冇嘅。咁啊，每一日咧仲有成千上萬嘅人咧要去政府嘅水車嗰度攞水，而每年佢哋咧係有大約200,000人因為冇乾淨嘅食水咧而死亡嘅。咁啊，佢哋咧连维持生命嘅干净水都冇得饮。你试谂下喺呢个疫情咁严峻嘅时候，印度居民啊，佢哋点样用咁多水呢？咁啊，佢话用水其实系好奢侈嘅，如果用嚟洗手嘅话。咁有一个家庭啊，有一家六口嘅爸爸就话啦：啲干净水咁珍贵，佢哋只系会储嚟饮用嘅啫，唔会要嚟洗手嘅。佢话我哋平时出外食嘢嘅时候咧。總即係我哋而家啦，平時出去食嘢啦，好叫唔該俾杯水我啊，叫成日俾杯水我，俾杯滾水我洗筷子啊。咁啊，其實我哋都用咗幾多水下嘅。咁啊，仲有嗰啲譬如唔該我幾位啊，唔該俾4杯水嚟啊咁。咁我哋有冇善用啲水咧？其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即係當你如果潮濕天氣嘅時候咧。你会开着部抽湿机，咁抽湿机会抽咗啲水噶嘛？咁嗰桶水你会点用呢？系啦，嗰桶水咧其实都有几升噶。咁我会咧用嚟咧倒翻入去个 U 型嗰个渠口啦。阿博士教授话啦嘛，佢话要倒入去 U 型渠口，但系又唔可以倒晒，因为太多啦嘛。同埋我会如果剩翻嗰啲，我会拖地啦。而冲凉嘅时候咧，咪有啲譬如你开水嘅时候，总有几秒嘅时候都系冻水啦。几秒过后先有热水噶嘛，我都会唔放过佢，我会攞个装地拖水嘅装地拖水嗰啲嗰个兜咧嚟装住佢，又或者嚟洗毛巾。咁其实咧水系真系都好紧要。喺另一个世界会每年有200,000人系因为冇干净水而死亡嘅时候，都希望啦。水系天然资源系有限嘅，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珍惜我哋嘅食水啦。 就算灰天空，只要走向你，前面会有清晰的路。当气温升高，戴上倚靠你，趁日光栖身花瓣中。下边多，只要感觉你，仍旧会作新鲜的梦。就算时光催促，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来做个奇迹，沿路有你会种满颜色。来做个见证，种下一片灿烂记忆。愿与你美丽这世界，记得这唱吧。能让我爱你，美丽好世界，便有好风光，不要晒。时光催促，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来做个奇迹。沿路有你会种满颜色，来做个见证，种下一片灿烂记忆。 仍旧会作新鲜的梦，就算时光催促，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来做个奇迹，沿路有你会种满颜色，来做个见证，种下一片灿烂记忆。能让我爱你，美丽好世界，便有好风光，不要晒。Save the world, save the world, save the world, save the world, save the world.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吸快乐的空气，和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我呼吸快乐的天一样，我呼吸的。 起身啦！ 我等紧你哋。 你等紧咩啫？我明明喺个电视机度见到你眯埋眼，挨喺张凳度瞓着咗啊！你而家上堂啦。 我翻学上堂都中意咧钓鱼噶，我以 前。你唔系钓鱼，你瞓着咗，话俾你知啊！ 你 瞓 咗 Lazy Lion 啊？ 系啊，我系细眼仔同埋肥妹仔嘅同学，我系寿恩茄。 寿恩茄 早 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寿恩茄，早晨，细眼仔， 肥妹仔你都早晨啦，各位同学仔早晨。就算呢五一劳动节，我哋都会继续上堂噶。 系啊系啊，我哋唔会放过一刻噶，系啊，几分钟嘅上堂，每人都要学多少。 好啦，今日玩乜嘢啊？ 系我哋今日玩天气好唔好啊？ 天气 系啊系啊， 咩叫玩天气先生啊？ 系咯， 哦 哦，一睇就知你哋咩年代啦。 你先 生真系搞笑啊！ 你嗰个系点？ 我喺个手机应用程式度睇嘅，冇咩特别天气先生 啊， 都 今日 冷 字咁样。今日冷酷咯，系啊， 同你玩。 好唔？ 你话我冷酷啊？ 系啊， 冷 酷啊！哦， 好少人咁样话我啊，人哋话我 cool， 可以叫我 Mr. Cool。 系啊， 真系呕血啊！诶，好啦，我哋笑完啦，系咪啊？ 系啊，但咩叫做上天气堂啊？ 系啊，嗱，有冇咧？ 有啲天文现象， 天文现象。 不似预期嗰啲啊！ 下世纪天气大变，系咪好听噶？唱歌， 无论任何天， 天气的错错在你么？道理啊，睇下接唔接到啊？ 系啊，咁关于天气嘅歌都好多，系咪啊？系嗱，我想话咧，真系好得意噶。如果系讲紧有天气有变异嘅时候咧，你估系边啲人或者边啲生物咧系最容易话俾听？哎呀，原来咁样咁样咧，佢哋咧就系等于咧天气有变啦。 我知道最贴地气嗰啲，即系佢离个地面咧距离越近嘅。譬如如果我哋三个同学仔上堂咧，系啊细眼仔咧，佢会最容易感觉到咧地壳嘅变化，佢贴地啲。 系啊，有阵时候都有朋友叫我做蜥蜴仔嘅，我快嘅，我行嘅，因为。但我都认同啊，因为咧有阵时听到嗰啲新闻话咧，如果有啲咩地震啊嗰啲咧，嗰啲动物咧系会感应先嘅，跟住咧就成千上万咁样呢啲曱甴涌晒出嚟啊，啲老鼠周围走啊，因为咧就知道咧要避难 啊，嗰啲系贴地啲啊嘛，你好少见长颈鹿走出嚟先嘅。 啱啊！佢走唔切。 我其实我比较少见到长颈鹿走嘅，我真系香港都冇，系咪先？即系我讲嗰啲曱甴、老鼠嗰啲见到多啲啊！ 见得最多系大笨象啫嘛，所以佢仲食辣椒酱添。 系啊，好啦，我问下你啊，如果咧系即将会落雨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只鸡佢有啲咩反应？ 即系就嚟落雨，只鸡会点？ 系啊，只鸡会点啊？啊，系啊，成日都话落汤鸡喎，系喎。 我估嗱，我 纯粹估啫。因为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我爸爸带我去环游世界第三次嗰阵时咧，有一次咧就去到英国嘅郊区，跟住我就见到有啲牛啦，我唔系见到鸡嘅。啲牛咧明明即系都仲系灰灰的天，冇落雨咁啦。啲牛咧就喺个草地度咁啊，佢哋系即 系咩？佢一磨啊， 佢又点解要磨草地嘅？ 系啦，磨个唔系啊， 佢 个 人咧就绝绝都唔喐。 咩人啫？ 唔系只牛系啊，只牛咧就个个都磨行嚟行去，个个都趴咗喺个草地度。 我哋咪休息啦。 系啦，我以为系休息啦，跟住咧喺英国嗰啲朋友系话唔系啊，因为就嚟落雨啦，啲、牛知道啊，佢哋食草噶嘛，佢哋、就保护住咧，攞个佢哋即系 佢身体扎住啲草，令到唔好淋到佢哋啊， 令到佢唔好淋湿嗰啲草，佢哋唔中意食湿嘅草，所以佢哋就会用个身体去遮住。跟住我个心仲谂咧，你搞笑咩？而家只牛啊，知道就嚟会落雨啊，遮住， 系咪玩嘢啊？ 真系阿嫲都教我咁讲，哇口。未完啊！ 点啊？ 就落雨啦！ 落雨啊！ 跟住自此之后咧，我就会见到咧，因为你知英国成日都落雨噶啦。当我第七次去环游世界嗰阵时，又去到英国嗰阵时 你就长知识啦！你跟住，哎呀，即将落雨啦！睇下啲牛仔先有冇趴到。 你知唔知个牛系咩名啊？ 咩乳牛？ 乳牛咯。 系啊，点解叫乳牛啊？因为 落 雨 啊， 系 啊，哎呀。 跟住咧，我发觉咧，每一次即系有特别留意。都真系中噶，动物好似咧，即系有呢个感觉咧，知道就嚟落雨就保护住自己嘅食物。 系啊， 所以你头先讲鸡咧，我都系咁估，会系就嚟落雨，佢想保住自己。 佢保住边度啊？ 保住笪泥咯，系啊， 我觉得系咁样嘅。 就坐住喺地下， 佢 会不停松毛松翼。因为咧，当就嚟落雨咧，即系话咧，大气空气就会好湿啦，咁好湿咧就压住嗰啲羽毛咧，佢就唔舒服， 哎、呀 所以佢就会成日松毛松翼咧，好似我啱啱冲完凉咧，想拨干个头咁样咧，你佢哋咯咯咯咯咯咯咁喺度拨下拨下。 即系你洗完头会咯咯咯咯咁叫 啊？我会叫咯。 佢 咁 样鸡冠咁样啊？ 系啦。 嗱，其实佢都仲有另一个动作，就系真系松毛松翼拍翼啊，跟住伸只脚出嚟啊，咁样喐下喐下噶。 哦。佢会系咁做嘅， 系啊，都有另一个动作，但系又唔系有另一个意思噶。 咁我头先嗰个啱唔啱啊？ 你头先 有冇抱住笪地啊？佢有冇？ 咁其实咧，你头先有另啱一半唔啱一半咧，因为咧， 我哋简单啲，只鸡知道就系落雨，佢会入去屋企咯。 系啊， 匿埋喺檐旁度。 入去边度咧？系啊，佢哋系有佢头先你话佢个屋企，即系佢嘅咩地方？鸡。鸡笼嘅嗰个叫做 你又知啊？我又觉得同样啱喎，佢未必一定系住一个，我把声唔记得咗添。佢未必一定系住一个笼噶嘛？ 你应该谂第二啲。 系咯 ，OK， 系啦，咁咧佢咧 猪住喺边啦，咪猪栏咯。咁鸡住喺边啦，咪鸡窦咯。 鸡栏，可以叫鸡栏噶，系咪先啊？我哋好多个名嘅，唔紧要。嗱，即将落雨嘅时候咧，啲鸡咧系会入翻佢自己个笼嗰度噶。咁例如天晴嘅时候咧， 会唔会自己闩门噶？即系入咗个笼，诶，闩埋道门先，唔好俾人入。唔系俾妈咪闹。 系啦，咁咧天晴嘅时候咧，就好似头先咧，十一期咁讲啦，佢就会拍嘢，即系伸只脚出嚟啊，喺度晒太阳，因为可能佢成日夹住噶嘛，个卡拉田可能咧比较臭，我哋要松一松下嘅咁样啦。系啦，呢啲咧就系个鸡脚嘅现象，即系话啊，天晴咧定系落雨啦咁样。 好啊， 好啦，我就咁。问下咧，如果吓啊，你见到一班乌鸦一群咁样喺度飞过，咁系会有咩天气现象走出嚟啊？将会 天气现象啊？ 系啊系啊， 你话乌鸦系唔吉利噶嘛？ 系 一群添， 见到有好多傻瓜喺下面行出嚟， 跟住 咁你傻瓜咪一个天气嚟噶嘛？收音机 咁系代表 啲乌鸦， 我估台风到。因为咧啲风吹就嚟吹佢哋啦，所以佢哋咧系俾啲风吹走之前自己飞走。 我估佢实系呃我哋嘅，又系都系落雨。 两 年击 唔系 两个都唔啱啊！我哋再估先， 一群 乌鸦飞出嚟， 系啦，因为咧咁。 我知，因为佢哋肚饿，佢哋去搵嘢食。你唔好话唔啱啊！ 唔啱啊！系一群乌鸦，如果飞出嚟嘅时候咧，就会有寒冷嘅天气就嚟到啦。 我知天文台会有寒冷天气警告， 系 可以要避寒啊，咁样咯啊，避寒，我哋避寒。 哎呀，呢个几好，两个都几好。 系系，好啦好啦，咁我仲要问下你咧、哦，如果你见到咧啲蚂蚁佢捉佢爱巢，同埋咧如果见到蜘蛛咧， 分系爱巢定唔爱啊？肥妹仔， 总之佢 爱巢啊， 总之佢啲蚂蚁 有爱咪有爱咯， 好明显冇啊。 咁如果啲蜘蛛同埋啲蜘蛛咧，佢捉。呢、这个新嘅佢嗰啲网咧系啦，蜘蛛网咁样系啲咩天气啊？ 即系蜘蛛织网同埋蚂蚁筑巢 系 一种天气 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见到呢个现象咧，你又会见到嘅天气。 地产市道好，佢哋自己都买楼啦。 我觉得系落雨嘅天气，佢哋要筑定一个高啲嘅巢，新嘅巢咧，令到自己唔好被水浸。 哦，佢唔去捉巢，佢咪唔系向高去捉嘅，系咪先？佢 都 系地下噶嘛。 我见啲蜘蛛网成喺个天花板嗰度。 嗱，你谂下，落雨嘅时候咧，咁湿啊唔得噶，系要天晴咧，佢哋先可以做呢个起自己屋企嘅动作噶。 即系代表天晴啊！ 系、哎、 啊，好嘢！ 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关于天气嘅嘢啊！ 日本累积超过14000人确诊新型肺炎，430多人死亡。政府專家組早上舉行會議，會上分析每個地區的感染人數和醫療系統情況。首相安倍晉三在聽取傳染病專家意見和諮詢國會之後，星期一會決定是否延長緊急狀態。南韓在過去一日再多9人確診，除了慶尚北道的一宗本土病例，其餘都由境外輸入。昨日新增一宗死亡病例，累積確診10774人確診，248人死亡，超過9000人康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19730點，跌4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66，加元1.4，人民幣7.064，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兑美元0.647，新西兰元兑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06美元，卖出1690.9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昼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现在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现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康湖居。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不过提提大家，现在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最左手面的人手缴费通道是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的。今次用人手缴费通道的驾驶者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何雅詩，有什麼歌令到我開心？ 有一首歌是會令到我覺得很開心， 我想都會是 Isn't She Lovely by Stevie Wonder， 就是在 Little Mermaid 的 Part of the World Music Mix by Pop 31。 想知道你喜歡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獎項，就要在5月9日下午6點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環球榜節目時段內公佈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Folk Awards Music Mix by Day。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ey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十分啊，翻嚟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又系搭咗喺度，唔知道做咩嘅曾志豪。 傻瓜，傻瓜，唔好叫人傻瓜，因为我哋而家要呼吁我哋嘅听众可以打电话俾我哋点唱啦。 系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fax 数码23396453都可以嘅吓。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桂花田，你作为一位女士啦。你听到港女呢两个字，你会唔会觉得好唔正面嘅呢？ 系啊，直情唔正面啦。 但系同你系冇关嘅，佢系港妇咯，已经。 咁佢冇港妇呢个 terms， 咁我所以我严格嚟讲都系一个港女，系咪？ 哦，嗱，你自己又自认你一个港女，但系 香港女人啊嘛，咁系一个港女都系一个可以咁样缩短嚟讲嘅喎。 但如果我哋一谂起港女问埋豪仔啦，你会即刻谂到一啲咩联想到嘅关联字咁样啊？ 其实是有这个不同时代的分别的。 好，请讲。 如果在一两年前呢，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都是比较负面啦，面征啊，又或者佢是比较巴扎 公主病啊， 或者细腻啊，公主病嗰啲啦。但是过去呢一年呢，啲人话唔系喎，港女代表即系勇武啦， 系好辣嘅， 代表好即系勇敢啦， 见义勇 为啦，即系总之嗰啲事迹啊，大家都历历在目噶啦，无需多讲嘅。真系过去嗰年啊，我身边啲 friend 个都话，哇，为港女平反啊，港女勇好多啊，因为有每一晚好多唔同嘅直播都系见到嗰啲港女咧，即系好厉害啊，所以我觉得唔同咗。而家如果你人哋话你系港女，赞你真系。 咁啊，即系分咗两批噶咯，叫做。 系 咯。啊，即系有唔同嘅年代嘅港女啦， 系咪？ 即系九十年代嗰啲啊，定系 九十年代未有港女嘅， 系 啦，十年前啫。咁我而家又可以俾多一批你，因为咧我就睇咗一个咧 YouTuber 嚟嘅，佢咧就一位德国人嚟嘅， 德国人 系啦，佢咧但系佢个女朋友咧就系香港嘅女仔嚟嘅，究竟喺一个外国人眼中乜嘢叫做港女咧？跟住自己拍咗条片，我睇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哇，同我哋平时咧，不论系阿豪姐头先讲嗰两种嘅定义咧。都不是那两种定义来的，他有另外一些例子去说明先、 哦 okay、 在他心目中这些就是香港女仔的特色、哦、但我要讲一样先， 是不是那些知悭色剑啊，温柔体贴啊， 不是的，但是我要讲他不是踩香港的女仔的、 okay、 即是他自己都说如果我要踩的我就不会自己拖着一个香港的女仔做女朋友啦、 啊、 样，但他就看到一些他平时观察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些就是香港女仔的特点。 我估是有没有悭家这件事的？ 没有、啊、我第一句讲了知悭识俭，他都 no 了我了、 哦，是你讲系负面啲嘅，但嗰啲负面咧，你系笑完就算，同埋呢一啲咧会佢先至留意到，应该真系外国人先至留意到，我哋香港人会少向嗰个方向谂。 化妆唔出街， 唔系冇呢一样嘢。 舐啡舐啡， 冇舐啡，好中意减肥。 冇啊，有一啲嘢同减肥近嘅， 唔 点 会啊？唔会啦。 你敢唔敢啊？ 我喂，咁我唔系嗰啲嘛。 港女系咪先？ 你自己都好啦。 我系香港女性，OK。 系啦，嗱，我而家俾一个例子你哋先。佢觉得第四位系乜嘢咧？佢话我谂极都唔明嘅，点？因为佢自己有条片，佢就自己喺度做咗个动作先。 系啊。 我做呢个动作俾你哋估下系咩啦？ 哦啊！ 啊！ 哦 啊！ 咩都尖叫嘅， 哦，惊昆虫， 冇错，喺佢心目中咧，佢话我真系唔明，毛虫你又惊，乌蝇你又惊，其实佢个 size 同你个 size 嚟讲冇得比啫，你嗌乜鬼嘢啊咁样？呢个就系觉得咧，可能系香港嘅女仔同外国嘅女仔嘅一个分别，就系使唔使？嗰啲咁樣嘅毛毛蟲，嗰啲嘅小烏蠅，你都嗌啊！ 唔好咁講，香港男仔都好多人驚嘅。 你話香港男仔好得人驚 啊？係， 聽到你 講，香港有啲男仔都好驚嘅啲昆蟲啊！即係唔係個個接受到嘅， 但 不至於 想 為 啲香港女士平反係咪啊？ 我就係唔驚，我只係驚曱甴嘅啫。 咪就係 咁咪即 係 驚 咯， 一樣咁同佢啲昆蟲類咁多。咁譬如嗰啲毛毛虫，我真系唔会惊噶 喎。普遍啊嘛，因为你谂下，你惊咁奇葩先得噶，个个唔惊 lift 系你惊嘅啫嘛。 边个有几多人惊嗰啲舞龙舞狮噶？系咪先？ 讲 啲系啊，你真系唔好当自己系一众嘅港女啊！你系独一无二嘅桂花田。 每人都有啲弱点嘅。 系啦， 我都觉得好在港女仲有呢个弱点咋。 系咪？会令 你男人喺隔篱咧，真系话死啦！你由头到尾强悍到底。 我都唔使保护你啊！ 见到条虫都唔惊 嘅。保护就可以保护佢啦。但呢个我都觉得啊，又系咁。另外。一个咧，我就觉得啊，我都有时认同嘅。佢就话咧，点解咧一齐工作嗰阵时，又或者一齐生活，佢遇到啲香港嘅女士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朝令夕改。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明明今日话咁噶，明明琴日话咁噶，今日又唔同嘅，吓听日又唔同。 都唔好咁啦，系我要改嘅，系即系揸唔定 住会变嘅。我又几认同我睇嗰啲政府嗰啲新闻发布会嗰啲咧，佢哋有阵时嗰啲高官都会自己长翻自己嘴巴咁样噶嘛。 但系佢哋好多时候都唔改噶，唔系你想佢改嗰啲，佢又唔改噶。 唔系有啲佢会改嘅，但系佢明明今日好坚持，听日就突然之间改，但 系 就唔会话 你唔谂住改嗰啲，佢就改噶。你想改嗰啲佢就唔改喎， 俾 surprise 你啊嘛，成日都话要俾惊喜人啊嘛，唔系咩？ 咁朝令夕改，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你又觉得阿田，你系咪一啲香港女士嘅特质咧？ 我身边系有呢啲人嘅，系即系唔去到最后一刻咧，你即系你都系唔知 改七次 啱啊， 想点 系会咁样嘅？我系嘅，我都遇到好多人系咁嘅， 不过就唔系好普遍啦。 你觉得 我老婆绝对唔系嘅，调翻转我就系咯。 哦，你嗰啲叫揸唔定主意， 一样咯。 你老婆咧 啊嘛。 你系俾人揸住咗个主意啊！佢 你边有主意啫？你俾人揸住嘛？ 好喺佢心目中嘅第二位系乜嘢咧？佢又系唔明嘅。点解乜嘢嘢食？你去边度食嘢？你都要 share 嘅咧？即系话呢一个咧系香港嗱，我自己 即系影相系咪啊？ 唔系影相 share 系 食少少啊？ 系啦，喂，我哋嗌一个三文治两份啦，食汉堡包又系，喂，一人一半啦。哎，啲薯条我食唔晒，你食啲啊？佢话系咪真系咁细食啊，大佬？ 你 咩都要 share 嘅咁样。 佢面都讲佢咁大份，但系佢成日都会扮晒嘢同人讲话，哎呀，我食唔晒猪扒饭，都 share 啊？ 唔系噶，佢唔系噶。嗱，我就想食个猪扒饭，我仲想食几多云吞啊？早你。同我 share 個雲吞都係咁， 兩樣都有 嘅， 係我比較貪心，但我又唔想要咁多，即係因為擁有一份其實真係食唔曬嘅，會因為係咯，即係咁咯。咁但係又想試多啲喎，咁樣。 你覺得呢一樣嘢係咪女士嘅喺香港出現多啲嗱？譬如 我 哋 聽過港男會咁樣，如果唔係俾人兜巴聲， 我都係咁喎。 個豆腐啊飯，我不如我同你 share 下佢。 係啊，係我想食豆腐，不過幫我走咗啲葱佢啊，我唔食葱嗰啲咁樣咧，係咪？ 嗱咁樣喎。我哋会因为咧唔想浪费，所以咧就啊唔好嗰啲嘢大碗，一系嗌小饭咁啊。举个例啊，咁但系咧问题，外国人咧佢哋好食唔晒咪摆低咯，佢就走人咯。 唔系啊，佢哋包走噶都。 我有一次我 食得比较尽情嘅，应该 我有 佢哋食得晒噶。 我有一次见到即系唔系咁唔系一次都唔系一次嘅，即系好好多次咧见到，可能都系年纪唔同啦，啲年轻人咧。佢嗌个 pizza， 佢真系成份 pizza 食咗两件啫，但系八件里面都食咗两件，跟住走人噶啦。佢汽水就饮一半， 食唔晒，佢觉得唔啱食啫。 我喺外国见到好多嘅外国人 系 点咧？唔系啊，我呆咗噶啦。 系 嗱，喺即系成个 pizza 喎，八块咁样喎。讲真，我真系食唔晒嘅。但佢哋咧，平时两个人食饭，一男一女咁样啦，嗌 pizza 系一人一个 pizza， 佢哋系食得晒嘅。 我想话呢方面咧，如果你计食量咧，内地嘅女子都好厉害噶。 系啊， 因为有时成日你翻到大陆咧，你见到佢哋食嘢咧，佢真系好少会好似我哋即系香港嘅女孩子咁样咧，哇！迷你版啦、啊，细碗叉烧饭啦，佢哋 O K 喎。 系啊，佢哋豪气噶嘛，北方人士嗰啲咧，嗱，吃，嗱，嚟咩？嗰啲咁样噶嘛。 不过嗱，其实我唔知咧，当你话咧嘢食都要 share 食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啲有一个行为好似嘅个本质，我唔知你话德国人咧有冇观察到就系、是、去厕所要拖住手去咯。 去厕所拖住手， 即系啲女仔系咪啊？啲女仔 都仲拖住手噶， 一齐翘埋，或唔拖就可能翘住咯，即系两姊妹咁样。 其实点解咧？我唔会明白。 系啊，我 觉 得有啲似头先嗰种咧。 其实我唔中意 嘅。分享甜品俾人哋食咧，其实我觉得佢未必全部食唔晒嘅。 系 有阵时系好似嗰啲姊妹图咁样咧， 要分享。 系啦，觉得话好 friend 啊嗱。你唔會同一個你唔中意嘅人咧，同佢分享嗰嚿 cake 噶嘛？ 係啦，係 咪啊？ 男仔真係好，每好少。喂，我想去洗手間，有冇人一齊屙督啊？ 好少咁樣。唔係，如果有嘅話咧，通常就係有秘密嘢想講啦。係 啦， 係 啦， 借尿遁咯，一係就想嗰啲喂，唔好俾我老婆知啊咁樣， 開少少啊咁樣。 但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有人同我一齊去。我 男人嚟噶嘛，冇喺度扮香港女人啊你。 所以我係真係一半一半嘅，都係。 對於呢位嘅德國人嚟講，佢覺得港女嘅第一位係乜嘢咧？佢就係話。其实点解你哋成日都要饮我支啤酒啫？即系佢话咧，啲女士嗱，即系佢话，譬如去饮嘢咁样啦，嗰啲女士咧，硬系 自己唔买一支， 喺度自己唔买一支，硬喺呢一度饮我一啖，饮我一啖。佢话点解成日都要同人哋连 share 咧，连啤酒系要 share？ 佢话喺德国咧系冇人会 share 啤酒噶，呢支酒系我嘅，咁咪饮晒佢咯。你要嘅咪自己叫一支咯。做咩成日扮唔饮得啊？定系点样嘅咧？咪我一啖啊，咪我一啖。 有冇经历呢啲啊？ 嗱，我自己就 少见喎、 啊。我识嗰啲都几。几豪气嘅， 系咯， 一嚟就 一支都唔够添， 啤酒咁细支，一支红酒啦咁样嘅，我识嗰啲就， 我觉得咧得两类嘅啫，一系就先你讲咧自己饮晒啦， 系， 如果唔系咧，佢根本就唔饮啤酒。 嗯， 佢系唔会 跟住就会孭，但如果你唔饮嘅话，你孭人哋几啖，我又觉得合理噶。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系出于话，佢从来都未饮过，试下真系咁好味啊！嗱，可以嘅。 啊系系系，咁有阵时我哋叫咗啲 cocktail 都可能会，你呢杯唔系我杯，我试下一啖先咁啊嘛。 但你话因为扮所谓酒量细啊，我就饮两啖啫。我谂就少见呢，系咪其实呢个佢晒恩爱啊？佢女朋友连呢啲都嗲佢咧，我要饮下你个支啤酒啊，系咪代号嚟噶？ 唔系，咁佢本身系咯， 支啤酒哦，代号。 好嚟噶，冻定先咁样噶，暖嘅另外一样嘢啊， 我要大啤啊，唔该。 嗱，所以咧，港女都可能有唔同嘅定义。今次听到一个咧，外国人喺香港生活嘅外国人，佢眼中嘅港女系咁，唔知你哋又点睇咧啊？ 我想讲清楚，想讲清楚，想讲清楚，该怎说好？其实我想你知道，想你知道，想你知道，该怎算好？仿佛似一张未完电报，只可以收到中断的信号。可惜我怎么都也差半句，总讲不。其实我想要很久，想要很久，想要很久，该怎说好？其实我想你跟我，想你跟我，想你跟我，该怎算好？想给你下集剧情预告，偏偏却打出深奥的问号。难道要用尽练成的勇气，不敢相告？无论我怎讲，只可讲到半路，然后却东拉西扯，总也扯不到。难道我始终只可讲到半路，就像是不会说下去，不会说下去，不会倾诉，不会倾诉。其实我多么喜欢，多么喜欢，多么喜欢，该怎说好？其实我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该怎算好？ 仿佛似一张未完电报，只可以收到中断的信号。可惜我怎么到也差半句，总讲不到。其实我心里一早，心里一早，心里一早该怎说好？其实我今次想说给你知，我心里很爱，该怎算好？想给你下集剧情预告，偏偏却打出古怪的暗号。难道已用尽练成的勇气，不敢相告？无论我怎讲，只可讲到半路，然后却东拉西扯，终也扯不到。难道我始终只可讲到半路，就像是不会说下去，不会说下去，不会倾吐，倾诉，但剩下一半那字句，一半那字句，想你知道，请你知道，就像是不说那字句，不说那字句，想你知道。 机仔古巨基嘅啲港女话，其实我唔系咁噶， 其实我 唔系咁噶，唔好怪我。OK， 喂，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围点唱啦。12点之后咧读出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好， 嗱而家咧成日都系即系除咗香港啦，世界各地咧嗰啲店铺咧，即系好多时啲生意都真系大跌得好紧要嘅，但系都要喺逆市里面要求生噶。是不是咁啊？成日都系话要保持社交距离，系啦，咁啊，即系保障大家嘅安全啊，疫情之下等等等等嘅嘢啦，咁。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咧一间酒佢系啤酒厂嚟嘅，佢唔系酒吧嚟嘅，佢可以喺呢个逆市，咦？其实原来都可以做到，人哋都有啤酒饮噶喎。 哦，咁屋企可以饮啤酒噶嘛？嘛，酒吧冇得开啫，系咪？ 系啊，咁 咪就送到你屋企门口，等你即系出去买都唔使咁样。 即系咩？喺疫情之中，你点样饮到啤酒？ 啊，系啊，即系佢点样嗰间酒诶，唔系啊，即系唔系啊，即系嗰间做酒厂咧，点样可以都有生意做，而又不失咧？我要同你保持社交距离，但系你又可以将啲啤酒去到你屋企喎。 哦，即系佢点样可以运啲啤酒去你屋企？但 送货服务啊！ 我知佢博一条好长好长嘅输水管，好似人哋东江水咁样，然后 即系好似上次 滔滔千里， 运啤酒过嚟。 唔系好似上次咁啊？咪系咪你压咗咗你嘅广东新闻？开咗条咗水喉咧，全部都系红酒咁。 系啊系啊系啊，正啊！ 正，真系正。日本佢哋嗰啲居酒屋咧，佢去到二楼就会有个水龙头咧，专门嚟倒啲石茄出嚟咁样嘅。系啦，咁样。 冇去过添， 好得意喎！你直情只要你俾咗钱。 水喉 咧，佢博咗条水喉度咯，你一喺嗰度咧，直接一开咧，就直接倒酒落嚟咯，任饮噶嘛，佢嗰啲系咪咁样讲 法？我日本喺公司有个咁样嘅水喉， 酒喉啊，嗰条 神不觉啊，神不知鬼不觉，你饮醉咗 神不觉，几得意 啊！系啊，李志刚，我哋有位去地方啊， 系咪好正啊？ 如果系咁， 频频去洗手间啦，早我又要去厕所啦。 系啊，你冇事嘛？最近唔系咁样嘅，佢唔可以突然间咁样做咁大。工程 啊嘛，无人机运一桶二桶或者一罐两罐啤酒咯。 嗱，无人机咧 咁重啊，无人机可以。 无人机咧，其实好多世界各地咧，嗰啲人已经用紧咧，无人机去送货噶啦。 系啊，我见过有机械人。就送機械人，跟住你去到咧，佢就撳鐘仔，即係你撳鐘咧，機械人撳鐘仔，跟住你就打開機械人個肚咧，就喺入邊度咧，就已經有啲嘢食啊嗰啲咁樣咧。 佢個天靈蓋咧會自己彈起咧，裡面就有啲嘢。係啊，呢個 open me 攞我啦咁樣。 唔係咁，佢呢度係美國啊，又好少用呢啲，即係佢啲。 但令到嗰個嘅啤酒嗰個生產商咧，係做多咗好多嘅生意㗎嘛。 都係嘅，因為佢哋好開心嘅，即係話，哎呀，真係好耐我都有。在呢个疫情之下，我又唔使行出嚟，跟住咧你又送到啤酒嚟俾我咁样。 送嘅， 即系同送货个方法有关。 送嘅系啦， 系啦， 咁咪可以保持社交距离嘅。 会唔会系嗰啲人咧带住佢哋啤酒，可能有个吉祥物嘅，可能当系恐龙咁样啦，笠住个恐龙衫咁样。我隔咁远咯，成个恐龙衫咁，你我递到嚟你屋企俾你，你都唔使惊啦咁样。仲有恐龙送货俾你添咁样。 我哋都盡咗力㗎啦，啤酒罐啤酒嗰個水龍頭都諗埋， 去到幾盡啊都去啦。 啊，你又唔諗下外國好興屋企會養咩㗎？ 養狗， 佢冇養狗㗎嘛？ 咁啊，狗孭住個罐啤酒。 係啊，係佢哋咧，佢話咧，因為疫情之下咧，真係隻生意大減啦。嗱，大減得好緊要咧，咁佢哋又要生活咯，咁點算咧？咁又要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咁佢就話啦，啊，忽發奇想佢個先生咧就話。我哋屋企有两只金毛寻回犬，都大只噶嘛，系咪先？啊，啲人你知外国人都好中意狗噶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不如咁咧，保持社交距离，我哋试一次先咁样。试一次咧就系将收到 order 啦，照收到 order， 跟住咧佢哋咧就连埋只狗咧，连埋啤酒咧，车到去嗰条村，譬如广播道，我哋去广播道啦吓，嚟到广播道三十号门口，咁咧。佢就架車去到門口嘅，但係嗰個人咧，即係嗰個嗰個叫做老闆咧，佢就唔入去嘅。咁佢又將幾罐嘅啤酒吊咗喺嗰個金毛尋回犬嗰個， 即係好似著住咗件背心，背心有啲袋仔咁樣。 唔係，佢就吊喺佢前面，我都覺得有啲重 嘅。咩啊？佢有隻嗰只叫聖班納嗰只咧，搜救犬咧，佢前面真係孭住個啤酒桶㗎。 啊，係啊。 不過佢就唔係有酒嘅，佢嗰個救援犬嚟嘅。 即係佢咪吊咗喺佢嗰個條頸仔嗰度咧，咁有四罐啤酒咧，咁佢就由喺廣播道三十號嘅閘口咧，就送去。 呢個 OK 呢個。 送到去嗰人屋企啦，咁就唔会入到佢屋企咯，系咪先？咁又保持到社交距离，所以咧狗狗个服务咧，只系喺嗰个马路去到嗰间屋嘅嗰段路，可能都系50米咁样。 所以唔会系令到只狗仔太吃力嘅同时间又， 仲要保证佢唔会自己打开偷饮咗嘅。 系啦， 你肯定。 咁又同埋唔会揈得，因为啲啤酒唔可以熬得咁紧要噶嘛。咁佢哋即系可能慢慢嘟咁样走咗去个门口度，佢话大受欢迎啊！佢有狗狗送走啤酒。服务咧，佢话生意咧冇跌到，咁兼且咧，佢话哎呀好好喎呢个服务咁样。 同埋系咪佢会再俾埋钱咧，挤翻落个狗狗个袋上？ 梗系 OK 事啦，有狗有起码有零食啦啩，人哋做得咁辛苦， 担住又再突咁走啦翻。 我想 train 我个女啊！ 我想问下啦，你哋吓有狗嘅时候啊，摩尼公主有为过你服务啲咩咧？ 唉。 冇啦，佢 净系你真系问系咪我服务过啲乜嘢？ 呆咗，唔知有啲系喎，有啲咩做过？ 唔系佢话我带嚟好多欢乐，咁都好够噶啦。 咁啊系，佢冇令到你烦恼，系咪？ 系 啊，所以有时咧揾啲狗狗去帮助一下咧，其实都另一番天地啊！ 系啊，我都好想咧有狗仔可以送外卖俾我，都几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本港经历自入境团登记制度以嚟首个零内地团的五一黄金周，有旅行社尝试推广本地游弥补生意，但受制于限聚令，未能够成团。酒店方面，价格较以往的黄金周平。酒店订房网站显示，尖沙咀多间五星级酒店千几元一晚，旺角一间五星级酒店只是需要400多元。不少酒店推出住宿优惠套餐吸引本地客。香港酒店业协会执行总干事郭志杰表示，业界希望借此弥补生意损失。他估计疫情稳定之后，市道才有望好转。零售店铺生意亦都受到旅客数目大减影响。记者到尖沙咀一带了解过，有唔少吉铺招租。有珠宝店员工预计黄金周嘅生意额只得两成。有钟表行负责人话，业界已经出现倒闭潮。有药房嘅负责人表示，生意淡薄。对于美国嘅研究发现，西药瑞德西韦对治疗新型肺炎有成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港都有招募30多个新型肺炎病例，参与药厂有关瑞德西韦嘅研究，发现病人用药之后临床症状包括发烧会退却得较快，而用药5日同10日喺疗效上并冇分别。本港过去5日冇新增新型肺炎个案，许树昌喺本台节目认为，市民已在家抗疫一段时间。在长假期外出可以理解，但他提醒市民记得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 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距离28日本地零感染仍有一段时间，加上新型肺炎的病毒传播力强，防疫措施不能松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透过保就业、撑企业的措施，保住打工仔的饭碗，竭力纾解民困，全速推进防疫抗疫基金下60多项的措施，支援企业和雇员。张建宗在社交网页表示，三个多月来的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升至近年新高。他明白不少雇员面对减薪、放无薪假甚至裁员的压力，呼吁劳资双方同舟共济，坦诚相议，互谅互让，珍惜所有，共度时间。张建宗说，本地疫情近日有缓和的迹象，过去连续多日录得零宗确诊个案，但不可掉以轻心。他形容香港是快福地，只要同心抗疫，必定能够战胜这场抗疫持久战。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米舒斯京在个视像会议表示，已经告知总统普京自己确诊将会自我隔离，已经提议由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暂代总理职务，获普京支持。俄罗斯的疫情严重，至今106000多人确诊，超过1000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炎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咁而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土瓜湾，因为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靠背龙道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车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不要石油气了， 我订了。蛤、 啊、你懂得选吗？ 不用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你估唔估到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是 Amy， 我是印尼人，我最喜欢大埔海滨公园，因为在那里呢，那地方又大啦，又舒服啦，又可以和家人小朋友一起玩，最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C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日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十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是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5月5号上周9至10给主持读出的啦。 我曾造要穿越啦，人人期望可达到。 哇，你听下佢把声， 佢唱歌真系 搞错，穿越咗都话难听 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可唔可以留喺呢一度代替技安开演唱会啊？ 唔得、啊，一嚟我比较中意读歌，二嚟咧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咧，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去揾咧桂花田黄耀祖做风骚快活人啊！拜拜， 歌神，歌神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时间来到11:38啊，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号现正生效。 系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在呢个五一假期咧里面打电话嚟送上祝福俾你屋企人啊、朋友啊等等嘅人啊都可以嘅。 咁啊，包括咧诶，一间我哋都会读出你嗰啲童谣咧，唔同嘅版本咧。其实如果你都有听过第二啲嘅得意嘢嘅，即系除咗头先讲啲东南西北啊或者大笨象之外咧，都欢迎可以摆喺我哋个点唱区嗰度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我哋嘅童年回忆，究竟有几多个共通点嘅吓？ 喂，我抛砖引玉啊，咁样好唔好啊？我见到我朋友有一个咧，即系一定未听过。嗱，佢咧就系、是、有大笨象揸支枪，佢打仗打唔赢，翻嚟食碗辣椒酱啦，冇问题啊，系咪？ 系啊。 佢有下联嘅，你哋有冇听过啊？ 抌姜子姜啊？ 唔系。一出包，二出剪，三出揼，四出零，五出尾，六出爪，隔篱阿婆烧炮仗，唔冲凉，冇鼻哥， 冇听过。 佢喺度讲，唔好问点解，呢个真系我个 version 嚟嘅，系冇 logic 啊，冇逻辑可言嘅。佢真系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打唔赢，翻嚟食碗辣椒酱。一出包，二出剪，三出揼，四出零，五出尾，六出爪，隔篱阿婆烧炮仗，唔冲凉，冇鼻哥咯，即系咁样落嘅。 系冇逻辑， 系啦， 都冇押韵啊！ 佢就话，总之佢就话，总之你唔好理呢、這个就系我个版本。 哦 okay、 你哋个版本系点样咧？系咪欢迎你留个言啊？ 可以打电话上28734888或者网上留言都得嘅。喂，嗱，讲开呢个咧，我而家呢个题目觉得有啲似嘅。咁咧，嗱，佢呢个咧讲紧就系话咧，当喺日本咧，如果你系大学毕业，嗱、我哋香港都有大学毕业啦。咁当你大学毕业嘅时候，你会收到你嘅。阿爷阿嫲，嗱佢特别强调系阿爷阿嫲呢个辈分嘅， okay. 即系唔系净系爸爸妈妈咧咁直接嘅嗰个亲属关系，佢要上一代嘅，佢就问啦，究竟咧如果系阿爷阿嫲咧，佢会送咩礼物俾你作为大学毕业啦？啊，你终于大个仔啦，我又送呢个礼物俾你啦，咁样。 大学毕业，阿爷阿嫲送， 升到大学啦。其实佢未毕业，升到大 学。升大学， 升大学系啦， 一定系阿爷阿嫲送，阿公阿婆关唔关系？ 都得嘅，都得嘅。 即系总之四大长老， 上一代嘅，再上一代嘅。Okay. 你觉得佢会送啲乜嘢？嗱，我不如我俾个形状你估下啦。佢咧就话啲大学生 又系咪一包包噶？ 一大盒嘅， 一大盒， 一大盒嘅。咁咧，佢嗰个盒咧就有阵时睇落去咧，直情好似拎住个手提箱咁样咧，公事夹又有。一个咧，好似我哋平时见到啲化妆姐姐咧，银色嗰啲化妆箱咧又有，佢仲要话咧系 即系一个 hand carry 啦，系咪？ 系啦，咁然后咧，佢哋仲要珍而重之就话，系、桂花田子，仲有黄耀祖子，你哋今年终于升读大学啦， 系，我就送呢个 gift 俾你啦。 佢讲到明嘅，仲有个 tips 嘅，家传之宝嚟嘅，佢就会拎住嗰盒嘢，然后就拎去。拎俾你哋，一打开，哇！佢就话啦，你哋升读大学系时候都要攞呢样嘢啦，咁样。 阿哥，阿哥， 系 好，你估先啦，咁。 系佢阿爷阿嫲，当初 咩啊？ 第一次邂逅嘅时候， 系 一啲物品啊，或者衫裤鞋袜啊，或者系西装，或者佢套西装，即系第一次应约去街，即系我谂系拍拖嗰啲嘢。 你要咁样嘅，佢系有唔同嘅网友。 当佢讲咗呢个题目嘅话，请问咧你哋阿爷阿嫲咧，阿婆咧有冇喺你升读大学嘅时候送呢样嘢俾你？估唔到系同头先我哋打咩辣椒酱一样咧，系一 副 白认个个都话真定假噶？我爷爷系送呢个， 哦，都系送呢个啊！ 我都系送呢个，点解佢哋会觉得升读大学要收呢嚿嘢嘅？ 唔知点解，我个直觉同我讲喺个箱入边全部都系支一条条一即系碌碌嘅嘢咁样嘅，一支支嘅。嗱，例如有咩咧？ 保鉴嚟 系啦，有一条葱喺度。嗱，唔系要嗰啲聪明嗰啲，要佢密忙初葱，可能系有咁样嘅原因嘅。 咁用日文点讲啊？ 系 哟，密忙初葱 有 S 嘅 ，OK。 我仲有噶，即系除咗一碌葱之外，我觉得每嘢都系另外一支嘅。 系， 有支毛笔喺度，可能嗰支毛笔啊，唔系 应该唔系，应该唔系喺学业方面嘅， 系咪有啲一支支唔系嘅？ 两大方向， 即系阿爷就一支支，阿嫲咧一个个嘅，系咪？ 两大方向，表面上咧，你都会觉得话。咁、啊、的確係需要大個先至可以用嘅，不過其實而家唔使咁大個都用得啦。 全家之寶，哇！你即刻令我諗起氹氹嗰啲 friend， 但冇理由氹氹係全家之寶，存幾廿年 留到嚟而家， 係啊！ 你唔好呃我真係。第二個方向咧就係、是，你哋屋企都有嘅。 我哋屋企都有 的，你哋系仲要好中意嘅。如果你哋收到呢个就话，喂，我都有啦，你而家先俾我。 我都有，而家都俾。 总之谂起数同赌具有关，我想讲 方案正确。 麻雀、筹码、啤牌、 天狗， 色中我都有。 我就系俾副 麻雀， 俾副日本麻雀佢啊。 系啊，首先你想象唔到咧，我见到佢网上面啲相咧，佢哋嗰啲麻雀盒咧仲要好鬼靓啊嘛。嗱，我屋企个麻雀箱咧攞个胶兜装嘅。 我知我知。 佢用个好靓嘅皮啦，又或者头先我讲咧， 铁盒嗰啲咁样系咪？ 咩盒啊？ 铁盒啊！ 色嘅铁盒啊！ 系啦，有啲人银色嘅铁盒啦。咁佢哋开头咧，啲大学生咧，佢就话：我真系以为佢送钱俾我啊，因为咧装到成个现金。 睇得太多电影啦， 系啦，睇得太多。跟住 我哋交赎金噶，大家利是。 全部都系咧麻雀嚟嘅，仲要你知啊，色麻雀系细粒啲噶嘛。 系。 系啦，就全部咧排。 即 系 得一副麻雀啫。 一副麻雀，嗰副麻雀，但系咧。佢哋个个都话咧，系呢个系你阿爷，我嗰阵时细个已经打嘅嗰副麻雀，留到而家嚟做全家之宝。 我估有寓意嘅，即系个寓意咧，就好似简直咧，即系呢个我同阿田嘅心里面谂嘅啫。边一头家唔可以冇副麻雀喺度镇守住？ 有麻雀就有朋友啦嘛， 有就有家人啊，维系住嘅，直情系。所以而家你开始大个啦，我就将呢个全家之宝啊，即系代表住将我哋屋企嗰个命脉啊， 系 都交 喺 你手上啦，咁样。 系啦，我你 系咪有啲咁样嘅谂法？ 想当年阿爷阿嫲都打遍无敌手， 系 啦，我要将呢个成传落去，系啦，你阿爷唔系你阿爸爸都接咗啦，跟住到你啦咁样， 系啦， 唔系，我想问下佢阿爷系阿爷啊嘛？你讲紧 阿爷啊，即系嗰代咯，总之系 咁佢老豆，即系佢即系嗰个大学生嘅爸爸系 佢冇交俾自己个仔 嘅，冇交俾自己个仔， 我唔知佢有冇交俾个仔，但系佢觉得咧呢个系要由祖传落嚟咧，因为佢话好多人都系收到祖嗰辈啦，咁同埋咧。点样会睇到个历史咧？ 阿婆俾副麻雀我啊！我读大学嗰阵时，你哋个个都冇俾我。而家嗰啲我啲阿公啊、阿爷阿嫲死晒，剩翻阿婆啊！阿婆俾副麻雀。 你谂下，第一你要留到去咧，即系话，譬如阿田嗰副麻雀，落落都唔俾得。 系咯， 要落落生咗个落落落先俾得。 系咯，系咯。 首先你要 落落生咗 就好耐先啦。 落落落落， 系啦，就落落落。 要 keep 好耐啦。咁第二佢有 keep 到有几咁耐咧？佢话咧，其中佢哋啲网友咧影咗啲麻雀。相出嚟嘅时候咧，佢哋 偏黄噶啦，系嘛已经？ 唔系唔系嗱，冇黄到喎。嗱呢个又得意喎，因为咧原来象牙先至会黄嘅。 系有象牙会黄。 佢哋话咧，佢大部分咧系真系用竹做嘅嗰啲叫做嗰个牌啊，背面咧嗱，我哋香港咪冇见过呢只噶， 好少 先有噶嘛。 我哋打嗰啲系咩质地？ 胶啊， 胶 系啊系啊， 胶会发黄。 好似你咁样硬嘅嗰啲。 唔系啊，我屋企嗰副唔系胶系嘛？ 你唔系胶系咩啊？即系 镶 水晶啊？你觉得？ 可能。 全部都是膠嚟噶， 咁又第二個咧，你覺得嗰個歷史可以有幾源遠流長咧？嗰、那個阿爺留落嚟嘅嗰副麻雀， 咁其實 都可以六十 五十年係咯，五十年 啦，因為咧點解佢哋話認 唔係喎？嗰、那個仔已經去到大學，即係18歲啦。 唔好要我讀數學啦，今日紅日啊！ 嗱 ，不得六十年都 係認識一下咧，世界麻雀嘅常識咧， 世界麻雀王大賽咁好似 佢哋影住咗副日本麻雀咧。嗰啲網友就發現，點解咧佢哋冇紅五嘅？ 咩叫紅中啊？真係 又唔係以前嗰啲紅萬喎？佢點解冇紅五嘅咁樣？原來日本牌咧，嗱，我即係大家開一開眼界， 佢原来日本牌咧有一种叫做红色嘅加分牌噶。嗱，两位着精系咪都未听过咧？ 我又未去到同日本人联谊到呢个地步嘅，你搞到我 唔系啦，喺好似嚟红五 啊，起咁你搞到我， 好似赌神里面嗰个咩五啊， 龙 五系 啲系加翻嘅，即系如果你摸到嗰只五糖咧， 系 红色嘅话咧，你食出咧系有分加噶。 哦，咁几得意喎呢个。 系啦，红五啦，红五万五同五索咧都系红色嘅，特别系明明细细摸到只红色。但佢話咧，原來呢一種加分牌咧係六十年代之後先流行嘅。 六十 咁，所以咧佢話點解我見到我 六十年前咯，咁啊即係同而家計嘅話， 係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即係一九六零年嗰年代， 即係同而家嚟計咪六十年咯，相差咗2020啊嘛。 咁佢話佢收到佢哋嗰副阿爺傳落嚟嗰副麻雀咧，係冇呢只牌嘅。 好似讲紧鬼故咁啊！你 即系话咧，六十年代先流行嘅嘢， 阿嫲吞咗只牌。 六十年代之前，可能嗰啲1930几啊、1940几咧， 可能你话家传之宝啊嘛，阿爷俾佢，系阿爷个阿爷俾佢咁啊，可能系。 系啊，咁佢话其实寓意咧就好难解释咧。佢话几样嘅，佢话对长辈嚟讲咧，佢觉得大个先会打麻雀嘅， 系 喺佢哋嗰个心目中。 大个仔啦， 系啦。咁但系好多僆仔头先咪话咯，傻嘢都打咗好耐啦。 系啊，我四年班已经打啦。 呢个阿爷阿嫲咧一路传落嚟咧，佢话打到好顺手啊。 啊，佢话希望你嚟紧嘅人生都顺顺利利咁样系咪？ 希望你可以传承落去，同埋咧佢话咧你打得牌咧就一定有四个人一齐咧。 啱啊，呢个头先我哋咪话咯，识多啲朋友啊嘛，要 系啦，即系你唔会孤零零，你嘅家族咧起码都要繁衍咧，要下一代。喂，你谂下，如果你送俾个宅男，佢真系打唔到噶。 啊！又真系， 而家咧一个人， 有啲日本人可能佢真系会同阿初音系佢上家啦， 跟 住阿 Mary 系啊，高大系佢下家， 阴公高大对家咁样。 咁我哋多啲送副牌送俾关长，佢同大家开多两台。 喂，但我觉得呢个麻雀里面其实都有好多寓意啊，譬如有东南西北啦，有梅兰菊竹啊，跟住 有咩寓意啊？ 即系譬如你个， 即系想你有哦， 系啦，即系譬如你嘅发展可以哇，东南西北方向，即系好多个牌都可以谂噶嘛。 我打緊牌嗰陣時候，我淨得我係咪相反嘅就嗰個當喎，你知我冇諗過係咪要哇發展去到四方八面㗎？ 簡單啲講就係一二三，砰！ 呢個母親節，媽媽也風騷。星期一有人妻妈妈做主角， 星期二妈妈做家务都系 keep fit， 星期三猜猜这是谁妈妈， 星期四妈妈教做功课有几激气啊， 星期五唱歌俾妈妈听， 等我唱等我唱， 唔使你啊， 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莲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呢个母亲节妈妈也风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公司有条新嘅 product line， 老板要我哋谂方法做宣传，唔单止系本地买家噶，最好咧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嘅买家。你有冇好提议先？ 咁可以试下登香港贸发局企业年刊，佢发行遍及200个国家同埋地区，全年读者人数超过70万，接触环球读者买家，提供全年采购相关嘅重要商贸资料，系全球实力买家必备嘅采购年鉴。绝对是拓展环球商机的不二之选啊。 我上网呢见到有些公司试过登企业年刊去做宣传，效果好像真的不错、啊。除了可以推广品牌和服务之余，还可以透过杂志吸纳新的客源，再配合展览和多媒体广告多管齐下，帮公司争取最大的曝光率。 不只对供应商有用啊，对买家都有帮助的。年刊会将商品服务分门别类，容易阅览，仲涵括咗唔同行业嘅资讯，等买家更加清楚了解最新市场动向啊！ 嗯，你嘅提议都唔错，等我翻公司同老板好好研究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 你唔好接佢啊，系咪啊？ 唔系有啊，喺度啊， 系啊系啊， 喺度啊。 好啦， 好啦，嚟到星期五，百无 冇禁忌啊！今日系五一劳动节，咁啊真系咧，人人都有工翻啦吓，冇翻工我唔系冇翻工啊，即系接受假期啦。咁有翻工可能咧就 要第 时 过 翻 假。我想问你呢句咩嚟噶？人人有工翻，大家都想人人有工翻啦。而家未必个个系啊阴公。 好，咁我哋三个或者一啲咧，即系自由工作者嗰啲就唔同啦，因为咧我哋就系自由工作者，好自由啦，就冇啲计诶假期计嘅。咁啊，你估下古时人有冇呢个劳动节嘅咧？ 古时候劳动节， 嗯，有冇呢、 這个放假？ 吓、啊，有冇五一劳动节嘅？如果系嘅，系咪五月一号嘅咧？ 应该冇啦，以前应该冇五一劳动节。 系咪其实就算而家咧，都唔系个个国家系五一劳动节噶？系咪有？ 唔 系 个 国际噶呢个系1889年嘅国际劳动节系生效 嘅。我见 到 母亲节啊，都唔系个个国家都唔系一样嘅。 英国唔系啦，咁样 系啊， 咁咯。咁啊，古时咁究竟你觉得有冇劳动节嘅咧？吓、 啊， 你敢问？我话有，如果。冇嘅话咧，你一阵间点样开呢个题落去咧？系咪？ 咁我就播歌噶啦，系嘛？ 可能话嗰啲唔叫劳动节咯。 啊吓、啊、，OK。嗱喺古书都有记载嘅，喺呢个周武王啊，喺呢个农历每年嘅农历二月初二咧，佢、 哦、 就会举行一个盛大嘅仪式，咁咧带领呢个文武百官，你估佢系边鼠？ 去文武百官去 拜文武庙 啊！ 唔知啊，有文武百官啊， 帮我锄头锄地一齐劳动 啊！ 拜天拜地， 唔系佢诶， 开天辟地 啊！啊，即系咁样讲，都七啊，桃仔讲得好七啊，好重噶啦都。 佢话好差先， 好重， 佢真系讲咗出嚟，佢咪想讲， 但系跟住讲埋后面个字喎， 好重。 我唔加入意見， 咁即 係打 好準啊嘛你，紫微豆一樣啊， 就去帶領啲文武百官， 又講紫微啦， 係啊 ，OK， 就去到咧一條農地嗰度，仲定呢一日咧二月初二咧為一支叫做春農節，呢個咧就係咧係啦，呢個咧就係勞動節嘅初型啊，所以咧古時係有勞動節噶，咁去到宋朝啦同埋唐朝嘅時候咧，呢兩代咧都有活動咧喺呢一日舉行嘅， 都仲係 keep 住。 系啊， 二月 初 二 系啦，咁喺唐代咧就叫做耕事日节，耕事耕田个耕，啊事情个事，耕事节，咁咧同埋呢个叫劳农节嘅， 劳农节 系啦， 咁难读嗰啲名都系啊， 古人冇懒， 你试下将呢六个字一齐读啊，耕事节、劳农节， 味道真好， 耕事节啊叫做 事 情个事啊嘛。事节劳农节系啦 ，OK， 系 啦，劳农啊，劳农耕事啊， 系啦系啦 ，OK， 咁咧即系话咧，农民咧仲会喺呢一日咧，将佢耕田用嗰啲嗰啲农具咧， 系 绑上有红色嘅丝带嚟播种嘅，咁寓意啲咩啊？系啊，寓意咧即系嚟紧咧会大丰收啊，咁样系，因为佢最好重视呢一个节日噶嘛，咁啊去到明朝同埋清朝呢两代。今日二月初二呢一日咧，佢话更加咧重视呢个劳动节啦。咁咧重视到一个点咧，就系皇帝 系 俾一日假期佢哋， 冇假期嘅 落嚟耕种。 嗱，真系呢个兄弟呢个师兄，佢真系有啲慧根啊！ 我唔做落去。 其实佢以前讲过噶啦， 系咩？ 系咩？我有讲过咩？ 吓吓佢， 唔系啊， 喺度似你啊， 唔系啊，佢 我真系唔记得噶， 记得。 你唔记得你讲过皇帝系会落嚟咧，亲自去耕种啊嘛，春牛啊嘛，春耕土啊嘛。 我想讲咧，其实曾志豪真系好好记性，我哋唔好得罪佢，佢会记得噶。而我咧系乜嘢都唔记得， 佢又唔记得。 咁春耕土同劳动节都唔系嗰样嘢， 都系落嚟耕田啊嘛，自己编只牛啊嘛，你话噶嘛，皇帝系咪同一样嘢啊？ 跟住就将佢画咗去清明上河图度啊嘛。 嗱，皇帝咧系会出动咧，系啦。咁啊，皇帝讲紧咧清朝，你讲边个皇帝走咗落去嗰度啊？ 我唔知道清朝。 嗱，清朝咧，佢话雍正啊， 雍正 啦，佢整咗一个叫一亩园啊， 系 啊，一亩园。咁你觉得呢个一亩园系做咩嘅？ 爱嚟扫墓啊！ 春耕图同嗰个都唔同嘅，有似你，我真系 你唔好咁容易俾人带到啊嘛！ 一亩园 啊嘛，细个农田 一亩啊，有 你唔惊就得噶啦。其实 我冇惊到一亩， 你有啊？ 一亩园，一亩园做咩噶？喺嗰度 耕田咯。 佢喺度播种，跟住咧就叫啲飞奔啊、宫女啊喺上面度跳下舞，就期望咧大家嚟紧呢年咧都可以丰收啦。 啊，我想话咧，你真系咧都唔会赖低其他嗰啲宫女啊，嗰啲 唔系啊。古代嚟讲咧，我净系谂起宫女同埋太监，同埋淫乱嘅皇帝，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噶啦。 呢个对白都好有画面喎， 系咪啊？ 佢搵啲宫女嚟，然后佢话播种喎， 系啊， 咁样 嗱咁样嘅嗱，雍正咧佢就咧真系咧整咗个一卯元。咁咧，佢咧就喺呢个劳动节呢日，即系二月初二咧，亲自咧就去到呢一个一亩园嗰度耕一亩地。 哦， 佢自己耕咁多啊？ 系啊， 我想问一亩系咪好大噶？ 一亩唔系好多噶啫。 sorry， 我收翻啦。 咁你谂下，即系一个高高在上嘅天子都要落田耕啊？咁你话系咪好犀利咧？咁啊，仲有其他宫里面嘅人啦，头先你都立到啦，系啦，阿祖祖又话：，喂，嗰啲宫女咁点咧？系， 其实仙女散花啦，嗰啲啦，散下啲花咁样啦，希望 咁你做啲咩咧？ 开枝散叶嘅感觉啊嘛。 扮只牛俾皇帝嚟耕嘅。 点啊？ 讲清楚个发音，好小心嘅嘢。系啊，即系佢哋会跳一只耕田舞。 嗱，佢哋咧就唔好表演嘅，佢哋好正经嘅，系咪？ 啲浓茶气呀气， 佢为咗呢一日咧都好紧要噶。咁咧跟住咧就系咧咁啊叫正宫娘娘，佢就负责派饭。 派饭俾皇帝食， 啲宫女咧就系咧就负责咧，因为咧佢仲有啲朝臣咧，都就嗰啲忠臣咧，都要去嗰个田地咧，就去翻土啊，同埋播种子噶。 哦， 咁所以咧啲宫女就 系全民都一齐，咪全官 真系啊，全个政府即系佢哋就出动啊，咁跟住咧就去帮手去耕呢一块田啊，咁希望咧嚟紧日子咧，跟住有个大丰收咁样啦吓。 好好 好，其实即系话咧，其实你谂下古时几唔重视呢个五一，即系唔系我哋今日叫五一劳动节，佢好重视嗰个劳动节嘅。咁点解会有呢一亩园嘅咧？ 哦，佢咁啱咯，佢 点解一亩园？ 系啊，点解会有呢个一亩园啊？ 即系佢要示意就系咧，我都会咧亲自落嚟耕田嘅，咁啊咧以好似示范单位咁样啊，我落嚟咧洗街抹地，咁啊好似代表我要好关心清洁咁样咯。 喂，真唔系关心清洁啊？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要洗街抹地，关心清洁咯。我落嚟耕田，即系话我好。想全国农业大丰收， 佢意义好重大嘅，即系话俾咧，即系俾皇帝知道咧，民间疾苦啦，要体验到咧一个农民咧，佢哋咧其实咧系耕田系即系几咁辛苦啦。咁咧希望咧可以咧就唔好收佢重税啦。佢系由清朝开始咧，七十岁以上咧，政府系会规定啊。俾免税俾呢啲七十岁以上嘅农民啦，同埋咧会送一啲好靓嘅绢啦、十斤棉啦、同埋米啦，以作答谢佢哋咧喺即系为呢个国家咧奉献 咁 多噶。系啊，记唔记得嗰句即系诗人啊？佢讲嗰句啊？ 实记得啦，咁多诗人讲咁多句嘢，阿姐。 嗰我头先问个豪姐嗰个字啊，就系锄禾日当午，滴汗禾下土，即系话哇。即係嗰啲汗滴曬落去嗰啲土地度，誰知盤中餐？跟住嗰句係咩啊？ 粒粒 皆辛苦， 好诗好诗， 就系咁样嚟。 我 净 谂咩坐得多伤气力嘅， 系 啊， 一样啊， 系啊， 坐得多伤气力，听新闻就要补充啦。 魄力强，防疫措施不能松懈。世卫驻华代表高力表示，中国多次拒绝世卫参与调查病毒源头嘅要求。并且质疑武汉初期的官方数据。高力接受英国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正是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但现阶段世卫仍未获邀参与。世卫直向中国卫生当局要求加入调查，但被拒绝。当局并无提供好的理由。高力强调，了解病毒的起源非常重要，尤其是动物和人的层面，防止疫情再度爆发。高力又话：从现有的证据嚟睇，世卫坚信病毒源自武汉，而且是自然产生的病毒，并非人为制造。但他质疑武汉疫情初期的官方数据，例如在1月3号至1月16号，点解只得41人确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5点，跌4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65，加元1.4，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86.95美元，卖出1690.1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约28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咁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而家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亦都系挤塞。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近濠涌，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龙尾近住黄金海岸商场对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金土瓜环因为沙中线工程，现在所有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由天光道又转入去合一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车去九龙，以及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於3月29日開始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過四人的群組聚集。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我們十分明白，大部分外傭都希望在休息日和朋友見面，但現在香港正處於抗疫的重要時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離，防止疫情擴散。我亦呼籲僱主諒解目前的特殊情況，考慮同你的外傭商討休息日安排，鼓励他们留在家中休息，或者让他们在平日而非周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雇主，如果不让外佣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属于违法行为。我呼吁外佣和雇主互相体谅，整个社会携手合作，尽快走出疫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2:10翻嚟《風騷快活人》啊！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8%。 我屋企好凍啊嘛，你明唔明啊？ 話説曾志豪就著住件風褸嘅屋企，不過咧著住件風褸咧，由於時間嘅關係，佢但係冇遮住咗自己個頭啦。 OK， 真係辛苦啊！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啊！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喺呢個五一假期嘅時候咧打電話嚟同我哋點個唱啊！ 係啊，都可以做定個節目預告啊！下個禮拜一至五啊，唔同嘅環節咧，我哋都會滲咗同媽媽有關嘅嘢，因為下個禮拜日咧就係母親節啊嘛，係 冇錯。咁所以我哋禮拜一開始咧已經會有呢一個 人妻第一擊呢已經會有 好激嘅，其實 係啊，母親的角色， 人妻好激， 母親的角色，哇！呢個都唔錯啊，呢個名係咪先 啊？係啊，好啊，好啊，我哋一嚟咧讀點唱之餘咧，不如我哋讀翻少少咧，我哋頭先嗰個大笨象揸支槍，我喺度做緊一個小嘅統計啊，因為呢邊好多留言啊，你哋睇住先啊。 好， 我呢邊都有啊，嗱，我讀先啦。呢度咧有一個就阿 May 咧，佢就話我住喺港島銅鑼灣嘅，真係咧講打完仗㗎，即係話打完仗。咁然後呢阿 Princess Jenny 呢佢話我哋住喺港島南區㗎，我哋真係唱打完仗返嚟食碗辣椒醬㗎咁樣。係呀，所以佢哋果然都係有呢一個嘅。咁其實真係幾多㗎喎。KY 呢都係話佢哋住喺北角嘅，佢哋亦都係講打完仗㗎。咁然後呢新界嗰個呢有個 Cathy 呢佢就話我係叫打唔贏㗎。然後阿二汪呢就話屯門區呢就打唔成囉。 哦，係啦，打唔成係啦， 當 然係。即係而家係音嘅， 係。係啦。 阿思思都話啦，佢住喺新界都係打唔贏嘅，佢返嚟食碗係食碗㗎，辣椒醬佢真係衝，佢跟住話衝個涼帽著褲隔離阿婆燒炮仗，問你響唔響，唔響獎你兩巴掌。 我有後面嗰幾句，頭嗰幾句我冇聽過嘅，係咪又係同地區性有關？嘅咧，嗱我呢度揸住一张点唱纸啦吓 ，Cindy 啦 ，Sarah 啦 ，MC Choi 啦 ，Elaine 啦 ，SK Lau 啦 ，Kevin Tong 啦 ，Rex Wong 啦 ，Alan 唔识读佢个姓啊吓 ，Cat Lang 等等咧，全部都系将头先嗰个咧就系、是。新界九龙就打唔赢，港岛区就打完仗系全中嘅，唯独是有 Andy Lai 系唔一样嘅，佢有解说，佢话我妈同埋我阿爸。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由广州逃到来香港一直都是住在九龙的。但是小时候那时候阿嫲就已经是教我唱打完仗这个版本而不是都是住在九龙都啱。 对了 即是由广州来到香港都啱。 我这里呢 ,IQ 好就说呢他的版本是讲到南区的他说呢他是揸支枪他是揸支枪去打仗打不赢的。咁啊，但系佢住港岛南区，大 家 打唔赢，系咯，咁啊南区啊，咁跟住咧佢就话，一出包二出剪三出揼四出嚟， 我头先嗰个啊嘛，系咪？五出爪系咪啊？ 唔系，佢系五出威士忌，六出白兰地。嗱，五出威士忌，六出白兰地，七出冰死你，八出猜赢你，跟住之后就猜包剪揼噶咯。 咁长嘅猜个包剪揼，要饮水喎中间， 即系半个嘢个要 辣椒酱。這個呢因為剛才你都說有廣州來嘛，原來呢網上面呢我看到有些廣東那裡的童謠呢他說到呢說大笨象揸支槍去打仗打不贏呢他不是吃辣椒醬的他回來呢是回來吃碗鹹酸薑的 哦，咦，都系嗰个谐音，都有嗰个韵， 因为可能有人怕辣啊， 几得意喎。咁然后咧呢边咧就有人撑我啊，佢就话啦 ，SK Lau 咧，佢就话东南西北冷饭菜汁真系有呢句，先至睇下边个最合。 所以咪话即系冇话你错，系唔同地区唔同噶。嗱 ，Kevin Tong 咧就话咧系噶，嗱，港岛区嘅学生咧系话打完仗或者系打赢仗嘅， 系 话九龙新界仔咧。是就是打不赢的咁就是用打不赢呢几个字。 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是他应该讲埋他什么年代。因为呢 ,Eric Choi 就说他港岛长大他是讲打完仗的。Alan 就是说在柴湾长大的他都是讲打完仗的。 是啊，但 Kevin 他就说他之前原来自己做过个统计是我问过无数人的是 100% 准的。所以他自己有个这样的结论他就说在港岛区读书因为他们用打完仗或者打赢仗但九龙新界是说打不赢的嘛。他觉得呢香港区读书的人一般对事是正面一点的。 同埋你知唔知呢我刚才一路睇呢如果你要再分呢连东南西北呢都有得分的。 即是什么你刚才那个。 即究竟有没有冷饭菜汁呢因为我这里有两个听众呢Matthew 啦，同埋剛才 SK Lau 咧，佢哋都係住喺葵涌區嘅。 OK， 然後佢哋都係話咧，中間有冷飯菜汁呢、這個即係組合嘅。咁我細個我就 exactly 喺新界區得嚟，我就葵涌咯。 葵涌嗰邊嘅冷飯菜汁比較出名， 比較多鹹汁。然後咧有啲仲要加好多個，佢話咧冷飯菜汁中間嗰個就最鹹汁。 嗯， 係啦，中間嗰個仲要加多，仲要加多一句嘢咁樣咯，係啊。 我諗 係 啲人咧，即係都自己有啲創意想加入去。 有噶，阿 Lisa 咧，佢嗰个扩充句子咧就系、是、话打唔赢啦，翻嚟食碗辣椒酱，然后仲有一句嘅，大豆芽菜炒猪肠。 佢会加多一种食物喺度 嘅。佢中意豉椒炒蚬都得噶啦，系啊。 唔系啊，要压匀嘅，你等下佢 有讲究噶，其实 系啊，翻嚟整温辣椒酱，然后就系大豆芽菜炒猪肠噶，所以 OK 噶，都真系。所以我觉得嗱，几得意嘅，你由呢一个一句童谣咧引发出嚟咧，原来竟然有地域唔同噶。 嗯、 我觉得啱数嘅，我哋以前咧就会觉得咧，可能去到嗰啲咩广东啊，我哋唔同省市咧，先至会有个分别咧。估唔到细到香港，真系即系 州分区啊嘛， 靠窿汉康都会有唔同嘅、啊，真系想得到啊！ 好啊，多谢大家嘅分享啊！好，开始点唱啦，好唔好啊？我哋 好嗱，我哋呼吁电话号码先啦，18723888，我哋嘅电话号码。安仔今日咧就准备好听你哋嘅电话噶啦。 嗯 ，OK， 好啦，呢度开始啦吓。阿 Maggie 妈咧就话你哋三位靓靓嘅主持人，你哋好，先祝你哋咧都身体健康啦吓，百毒不侵。喺度咧想祝佢个细佬阿强咧5月2号啊，即系听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听日咧佢就要搬去新屋度做业主啦、 哦。恭喜晒！ 又生日，跟住又搬新屋，真系正啊！咁跟住佢祝佢一切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同埋祝愿咧所有香港人都加油。 好，我呢度咧有叶姨啊，佢就话咧：哎呀，上星期有点唱噶，但系咧就读唔出啦。不过唔紧要，今日读翻啦。佢就话4月咧终于挨过咗啦。4月尾公司咧用疫情严重炒人啊！好惨啊！佢话佢系其中一个，反而咧嗰啲咧有擦鞋啊、拍马屁嗰啲人咧就冇事、啊。佢话：唉，到底咧职场生存啊，唉，真系点样嘅咧？系咪应该要努力做好本分啦、啊？定系要保住份工，就要去擦鞋、拍马屁？唉，最后咧祝你哋身体健康啦！哎呀，喂，叶姨啊，唔好个点讲啊，即系嗰啲 气 馁咗咁样，唯有咁谂咯。其实我谂疫情喺呢个时候咧，影响到好多人份工，我哋叫做重整旗鼓，系、咪？我哋支持你。系如果呢份工啊，嗰啲老细净系要啲员工擦鞋嘅，先至有得捞嘅话，搵个第二份工啊，我支持你啊。 咁可能系疫情之下咧，佢哋觉得擦鞋代表卫生咯， 哦， 所以就会少佢， 所以拉埋鞋底添啊，系嘛？ 呢就好卫生啊！ 加油啊！加油啊 ！Ivy 咧就话咧想点唱俾咧港台嘅每一位员工啦、医护人员啦、清洁工友啦、记者们啦，咁多个月以嚟咧都辛苦你哋啦。另外咧 DSE 嘅考生咧就加油啊！你哋面前嘅压力咧系生命中嘅过客嚟嘅啫，打赢仗之后咧，将来就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噶啦。香港人加油！咁我哋系咪可以同佢哋讲咧？你哋打完仗翻嚟就可以食 辣椒 酱，知唔知啦？即系我哋如果将呢啲苦恼咧，用一只童谣咁样唱出嚟咧。可能輕鬆啲， 仲要打贏仗添嘛嚇 ？OK， 好 ，Daisy Liu 咧就話啦，佢話希望咧香港人咧同埋世界和平。咁啊 ，Betty Wong 就話咧希望香港人一齊咧度過平安。咁啊咧，威平五咧就話咧5.1啊國際勞動節咧要愉快迎接，踢走嗰啲瘟疫，要重新努力啊！香港人加油咁樣咯。 呢度咧就有 Doris Leung 咧就話咧，我想點唱俾傑志足球會嘅著名守門員王振鵬聽啊！佢話5月5号咧就佢36岁生日，喺度咧想祝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另外咧，佢想问一下， 踢波长踢长赢， 系啊，永远都唔会屙蛋，同埋我即刻谂佢点咩字，佢守龙门噶嘛，同埋弹琵琶，我识呢啲嘅。 佢如果正面唔得嘅咧， 系啊，唔会啊嘛，我话 咁咪 正面咯。佢仲问啊，问翻豪仔，佢话喂，你之前讲嗰本咧中国式饭局咧，佢话佢网上面咧想搵翻嚟睇啊，即系我哋星期一封之 book 啦。佢话咧系边本啊？佢话因为有好几。几本咁样，我唔知系边本。 咁、我一阵间影张相摆上我哋嘅网度啦。 好啊，我哋即其实咧做呢一 part 咧都系想大家喂，其实有阵时睇书都几开心噶，系咪？ OK， 好啦，呢度咧阿 Mandy 就话你哋好啊，咁我朝朝早都听你哋做节目陪我开工噶， 早晨 劳动节放假，佢话希望咧。嗱，佢咁讲噶希望甜甜同祖祖咧就唱首生日歌咧，俾5月1号，俾5月1号劳动节生日嘅宋之荣， 你迟啲再打过嚟啦。 cut 佢线可以系嘛？咁咧就俾今日生日嘅宋之荣听啊，希望咧佢咧工作顺利啦，唔使咁劳动啦，身体健康，开心咧，愉快过每一天嘅。同埋咧，亦都咧祝愿咧佢考紧 DSE 嘅女考试顺利，加油啊！妈咪一定撑你啊！希望。就最后疫情快啲过，香港加油！ 唱歌啦，咁啊，听下啲啊， 恭祝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恭祝你，嘿，吹蜡烛， 得甜啲同早早 ，Happy birthday， 最初嘅一个生日快乐啊，真系。 点解咁讲啊？ 我哋唱得唔好，但系唔紧要，大家都要开开心心。今日劳动节定劳工节啊？ the sound,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say what I like, my wildfir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say what I like, my wildfire. You know you are my favorite fantasy. A fatal love song. Waterfall is overflow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say what I like, my wildfire. I see the color in your face. It makes me smile, it makes me shake. I see the shadow in my brain, and I like its look, and I like its shape.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lay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Skin of Summer 呢首歌吓，我哋继续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吓。 真系有电话听到自己把声噶， 系OK 啦， 系 喺电话度。嗱，同曾志豪头先真系真要讨论下，我真系唔明喎。嗱，我都成日打电话翻嚟，喺电话度讲嘢系听到自己把声嘅咩？ 听到嘅，而家我咪听到自己把声咯。 OK， 系咩？ 其实把声系好咗嘅，佢系。 会噶。 唔系，我个问题系，你同人哋讲紧电话，你会听到自己把声嘅咩？ 我而家都会听到自己把声啊。就唔再 你，但你聋噶咯，已经系近乎你都听到。 我好听得清楚噶， 系啊， 我直接听到你血脉沸腾啊！你心里边而家唔信咯，心里边两个字就我唔信啊！ 咩讲电话系听到自己把声咁，我就听到人哋讲嘢噶啫嘛。我唔知啊，哎、我谂我需要讲多啲电话。 咁啊，头先咧，虽然啊，你哋有得啊两个人唱嗰只生日歌啊， 做 你知唔知我有一只独唱嘅歌啊？ 咩事啊？ 一首独唱的歌， 边个睇唔开啊？ 独唱到，不如一齐帮手啊！ 嚟啊 ，Daisy Wu 话啦，三位早晨啊！我想点唱呢？豪仔可唔可以唱出继续零确诊呢只歌啊？ 佢啊，我哋嘅听众嘅要求都好高喎、啊。 继续零确诊， 继续零确诊， 有冇歌词噶？咁 歌系咁唱嘅咩？ 我唔知啊。 零零零确诊，继续零确诊， 零确诊，零确诊，零确诊， 继续零确诊。我都算 OK 啊，呢个系咪啊 ？We wish you 啊，继续零确诊。We wish you 啊， 够啦够啦，好啦，我哋好多点唱。 啱噶，我哋要鼓励大家继续 啱啱嘅。 咁我即刻读咗呢一个先，因为呢一度咧，佢就系阿 Kathy 啊，佢就话咧：早晨啊，三位想点唱一点烛光啊，俾港台所有嘅工作人员啦，仲有好多嘅医护人员、消防员、清洁员啊、记者等等，希望香港人加油。 好，呢度咧 ，Connie 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啦，佢咧同埋两位老友，佢咧同两位老友盈盈啦，同埋廖太，多谢咧佢哋咧同佢庆祝生日嘅。咁啊，另外咧，阿冧冧啦就话啦，大家要谨记唔好放松啊，疫情都未过噶，我哋咧要紧守住呢个防疫工作，要戴口罩、勤洗手，请大家咧多多容忍啦，明天会更好噶。 呢度个 Ellie 咧，佢咧就 send 咗张图咧，就话要俾啲 DSE 嘅考生。 好好， 嗰张图咧就好得意嘅，佢应该全部都系有啲教会嘅即系支持啦。咁所以咧，嗰啲类似 emoji 嗰啲公仔咧，写啲咩字咧？一个就话加油啦，保持冷静啦，带准考证啊，呢个几好啊！即系 send 俾人嘅时候咧，唔好太紧张啊。我一直陪住你，唞一唞再温过，惊就两份啦。嗰、那个两份咧就系、是、一只孖蛋咯，荷包蛋两只，惊就两份啦。 Okay, 好啊， 早啲瞓啊，咁样。如果大家即系都有呢啲比较鼓励啲啊 emoji 咧，喺呢一轮我哋 send 俾人嘅话咧。OK 嘅 ，OK 嘅，系啊，我呢度都有个好有鼓励性嘅阿 Bill 啊，佢咧就话风骚三宝，你哋好啊，风骚嘅听众大家都好啊，嗱，佢都好有礼貌啊吓，佢话咧今日咧就五一劳动节啦，就点唱首呢个顺流逆流啊，祝愿香港嘅医护人员、香港电台嘅所有工作人员，仲有 DSE 嘅考生咧，都事事顺利，继续努力，好人一定有好报嘅。喂，顺流逆流啊！ 在这圈中一转到啊，这年头嘿。 知道 每日女在伴每 一个 成 就从来我细个咧系好中意扮小凤姐唱歌嗰阵时个嘴型噶， 系啊系啊系啊， 嘴 型咧 好特别噶，即真系佢嘅招牌嚟嘅，其中一个。我细个中意 唱叉烧包嘅时候咧，叉烧包我问 唔系啊，佢个嘴唇唔识点样形容噶，你都讲啊， 我知啊知啊，系啊，佢哋以前嗰个年代嗰啲歌手个个都系。咁嘅嘴型噶， 系 咩？佢哋唔好，即系唔可以成日依起嘅，成日都系咁样，啊唔识讲啊，系啊系啊啱啊，系啊系啊系啊， 温馨的爱意， 你 会 咁样噶？卢海鹏会再容易学习啲， 我唔知啊。嗱，但我唔系取笑小凤姐，我觉得呢个系佢特色嚟嘅，真系。 系啊，可能系咁样唱出嚟，可能令声好听啲咧。好啊，呢度咧有啊，玉平啊，佢就话啦，佢 祝玉平啊， 因为佢是啊玉平超，佢话咧祝香港人咧医护人员啦、记者们啦、消防员啦、清洁工友啦，同埋香港电台每一位嘅员工啦，都希望大家咧，佢话好人一生平安。咁啊，另外咧 ，Chichi 咧就话啦，早晨好啊，呢、這个节目啊真系点唱咧，俾大家一齐听啦。咁希望疫情快结束，快啲去旅行，快啲玩餐饱。 呢度有 Jessica 咧，佢就话喂三。位心地善良嘅主持，听到呢句就读啦，系咪先？咁违背良心讲嘅你，跟住佢话：，喂 ，Miss Wong 啊，我咧系一位中学嘅老师嚟噶。由于在家工作嘅关系咧，我唔需要 Zoom 嘅时候咧，就会听你哋噶啦。 哎呀，好啊！ 其实系咪有少少偷听我哋嘅感觉啊？ 又唔好咁讲， 即系其实佢工作紧噶嘛。但你做呢样嘢，系啱嘅 ，Miss Wong。其实我觉得咧，除咗我哋有好多同嗰啲医护人员啊，唔同嘅朋友打气咧，其实老师们喺呢一排咧，佢哋都真系要学识好多新嘅。譬如技术啊嘅嘢 啊， 其实佢哋都大压力啊，加油加油啊！ 系啊，好啦，呢度有一个 Jenny Wong 啊，嗱呢个犀利啊，佢直情系咧，全部都系同咧五一有关嘅。佢话我要点俾我好兄弟听，好弟兄听啊，佢叫 Roy Tam 啊，佢今年咧啱啱51岁生日，咁 哇，佢咪5月1号啦， 系啊，佢五一。嘅生日就51岁，所以咧佢真系一串系咁读出嚟嘅，祝佢五一生日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身心舒畅，五一生日51岁嘅 Roy Tam， 哇，好啊，系啊，犀利啊， 系啊，你有咩诉求我都希望你心想事成噶。 OK， 阿孔志娟就话啦，祝所有嘅考生咧都顺顺利利考出好成绩，佢话特别咧祝我仔仔咧阿乐乐咧，佢话可以咧科科满分，多谢晒啊孔志娟。 好，呢度咧有 Vicky Chow 啊，佢就话咧。喂，仔仔 Derek 生日，4号就我生日，6号就我二家姐生日啊，8号系我弟弟 Jonathan 生日啊，总之个个都生日，个个都 Happy Birthday 啦吓。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我哋先听一节12:30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因疫情暂停开放的黄大仙祠今日重开，善信入园时必须进行前额式体温检测，在园内亦都需要戴上口罩。不少的善信一早就前往参拜，有善信表示特意为家人祈福，亦都希望香港能够顺利度过疫情，自己有随身携带消毒用品以备不时之需。售卖祈福用品的档主说，黄大仙祠关闭一个月，损失近70,000元的生意，但只是获减免三月份三分之一的租金，根本不能够应付开支，期望重开能够带动人流，提升生意额。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本港经历自入境团登记制度以来首个令内地团的五一黄金周，有旅行社尝试推广本地游弥补生意，但受制于限聚令未能够成团。酒店方面，价格较以往的黄金周平，酒店订房网站显示尖沙咀多间五星级酒店1,000多元一晚，旺角一间五星级酒店只需要400多元，不少的酒店推出住宿优惠套餐吸引本地客。香港酒店业协会执行总干事郭志杰表示，业界希望借此弥补生意损失，他估计疫情稳定之后市道才有望好转。零售店铺生意亦都受到旅客数目大减影响。记者到尖沙咀一带了解过，有唔少吉铺招租。游书宝店嘅员工预计黄金周嘅生意额只系得20%。有钟表行负责人话，业界已经出现倒闭潮。有药房嘅负责人表示，生意淡薄。对于美国嘅研究发现，西药瑞德西韦对治疗新型肺炎有成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亦招募30多个新型肺炎病例参与药厂有关瑞德西韦的研究，发现病人用药之后临床症状包括发烧会退却得较快，而用药5日和10日在疗效上并无分别。本港过去5日无新增新型肺炎个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认为，市民已在家抗疫一段时间，在长假期外出可以理解，但他提醒市民记得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距离28日本地零感染仍有一段时间，加上新型肺炎的病毒传播力强，防疫措施不能松懈。政府第二轮防疫抗基金为原创方提供的2500万财政支援，即日起至本年底宽免租户的租金和费用，绝大部分从事创意产业的租户将获豁免全部租金和费用，而其他租户就可获1/4的租金和费用宽减，共有107个租户受惠。另外，基金亦为电影院提供一笔过的资助，每块银幕10万元，每条院线最多可获300万元的资助。当局收到和完成处理所有合资格的院商共59间电影院的申请，预计未来的2个星期之内发放资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咧，而家系挤塞。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近康湖居。另外而家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是福民路、普通道同埋万年街等等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之后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而家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通道系已经改为自动收费通道，咁使用人手缴费通道嘅驾驶者，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这个疫症面临了很多的压力，希望你们这一刻可以放低所有的忧虑，回想过去多年的付出和准备，将预备了的好好发挥出来。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我今集的嘉宾就是来自温哥华的李婉华， 我哋是 full time mom 加埋咧网上学习的 assistant 啊！我想各位妈咪都一样有呢个嘅苦况系咪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开啲。呢、这個時候咧，又唔需要話要啲仔女啦，嗰啲功課啊，哇，好似平時咁咯。 親親靚豬媽， 我係李婉華，想唔想知道我同朱海婷究竟傾到啲乜嘢咧？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線嘅親親靚豬媽啦。 桂花田，你細個嘅理想係 做空姐。 咁點解而家嚟咗做風騷快活人？你係咪背棄理想？ 一樣啫嘛，我成日都講啊，世界各地嘅新聞，英美澳加連非洲都講埋，咪飛嚟飛去。最重要就係我都係按緊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碼你唔使著住嗰件空姐制服嚇親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晝十點到一點，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快活人，同曾志豪、黃耀祖繼續做節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半小时风速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哦，电话里面有曾志豪。 Hello， 哎呀，系啊。Okay. 喂，我收到一个咧，我哋嘅听众留言俾我哋，佢话想发泄一下，我觉得啊值得俾佢发泄啊。佢叫做诺海啊，佢就话咧，寻日咧喺公司有一个戴住手带嘅内地女人落嚟买嘢，佢自己都承认自己啱啱喺大陆翻到嚟香港嘅，仲话咧佢。入境处那边叫他要来到香港买齐所有日常用品才回家隔离14日这样，但在场的经理已经跟了他说的了，就说不好意思啊，入境处还入境处，但我们上司的指示就是说，如果发现有手带的人士就要请对方立即离开现场，就不做到他生意的，都是为了所有人的健康着想，希望他可以立即尽快离开这样。但他说那个带着手带的女士立刻大声说，你们害怕啊，惊咪报警咯咁样，冇走到，仲发癫咁样啊，讲咗一大堆废话。最后经理同埋同事咧就咁讲啦，就话：，唉，快快脆脆做埋佢，等佢走啦。再落去咧，留喺度时间越长啊，反而觉得越危险啊。所以咧，即系阿诺海咧就好想将呢一个咁自私嘅人嘅经历同大家分享咯。 哦，会唔会系佢系真系头先咪话咧？佢就落嚟嘅时候买齐晒啲嘢，好翻去自我家居隔离。咁佢系咪即系未翻到去之前，佢嗰段时间佢就 系 要 系 啦，就要去买嘢咧，会唔会咁啊？ 佢系咁讲咯，咁都可以信佢嘅。但系你见到其实而家可能有啲嘅公司都有佢哋自己嘅规定嘅，咁即系咯。 即系可能之前听佢哋讲咧，其实话你有手带嗰啲咧，你系应该叫卫生署咧，佢哋会送物品俾你。 有社工会帮手嘅， 因为唔应该俾你就咁周围买，因为如果唔系，其实咪同隔离冇分别咯。 即係俾佢周圍自己行。 我行咗七個鐘 shop 好曬面啦，跟住我先至 擺齊曬啊！ 我哋已經討論咗就話咧，其實應該要填補呢個漏洞㗎啦，應該就係㗎，同埋又唔使咁激動嘅佢啫嚇。喂，但係我哋都多謝啲聽眾咧，亦都印證咗我哋咧頭先嗰句即係嚇，誰知盤中 餐， 係因為我喺嗰個文章裡面咧，佢係真係寫個嗰個餐字， 係啊， 真係中伏啊！ 我都記得我之前我都讀過一段咧，因為佢個字形又似，有陣時可能咧你。我哋睇嗰啲網頁咧，佢都即係將錯就錯咧，寫咗個餐字。 啊，係啊，係啊 ，OK。 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個字咧，就係好似一個夕陽個夕字，跟住隔離先係食物個食，咁所以就唔係個餐字嚟。 好 ，OK。 誰知盤中餐，咁啊，多謝曬咁多聽眾嚇。 Thank you。咁啊，好啊，我繼續點唱嚇。阿 Leo Wong 就話啦，星期一咧係佢生日，佢咧祝福咧全世界嘅人咧，個個都身體健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咁另外咧，阿 Esther 咧就話啦，想點唱俾我哋三個聽啊！ 多謝 你哋真係做得好好好好好中意聽我哋啊！佢話同埋想點唱埋俾所有醫護人員，喺疫情嘅日子咧，真係辛苦曬佢哋啊！希望咧快啲完結，大家都身體健康。 好多電話喺度等緊啊，俾我哋聽啲電話啦，好唔好啊？ 第一個 黃 太 ，Hello 黃太 ，Hello，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猴子早 晨，早晨， 你好黃太， 好開心喎！你把聲有啲咩咁開心，想點唱啊？ 因为我老公听日生日，我想点唱俾你听，好难得打到你啊！ 好好啊，你同你老公有咩甜蜜嘅宣言要讲啊？要唱啊！哇，你直情系准备了 心花怒放啊！你 系咯， 我哋今年结婚18周年啊！ 18周年，哇， 系啊，系啊，可喜可贺，系。 佢真係我哋一家之主囉，即係我好多謝佢喺屋企乜都係佢做，又煮嘢食都係佢煮埋㗎啦，我都唔使煮㗎啦。 咁 咁正啊，黃太你做啲咩呀喂。 咁佢家用佢即係自己買餸，跟住佢又打返自己啲斧頭咁樣啦，可以。 咁唔係喎，呢啲即係下難嘢就我做囉，買嘢就我做囉。 咁你都有 好。嗰啲下難嘢就你做。 辛苦曬呀真係黃太。 真係幸福小奶奶。 我買啲靚嘢㗎要，因為如果買返嚟唔靚，佢會話喂啲嘢唔新鮮喎咁樣。 哦，即係其實佢煮嘢食係好省家嘅。 系佢系即系我觉得佢煮嘅食好似有时仲好过出边食嗰啲咯。 哇！你呢句已经系冧死佢啦。 咁你做嗰啲下难嘢都抵啦，有人食有人煮俾你食。 如果佢最擅长煮咩菜式啊？ 最擅长猪颈肉。 猪颈肉， 好肚饿啊！ 佢可以做到有炭烧嘅效果， 但系又唔使攞啲炭出嚟嘅， 系啦， 犀利啊！ 我打咗个冷震，唔知点解会 咁你会唔会由于食得多咧？你成日都要喺屋企咧，跳瑜伽操咁样噶？ 你真系讲，小豪子真系讲啱啊！真系要，其实佢又好 fit， 搞到我喺佢侧边咧，我都比下去嘅成日都。 哎呀， 咁啊，佢爱你啊嘛，呢个咪最紧要咯，佢养肥你啊！ 好大压力嘅，搞到我都一齐要 keep fit 咯， 动力。呢啲，系咪啊？嗱，你哋结咗婚18年，即系你今年就22岁啦，系咪？咁你22岁， 你估中咗，估中咗， 系啦，你要 keep 翻22寸腰咁啊，啱啱好啦。阿田就都系22寸，不过系成22寸， 系 啦， 22寸系个大髀啊，髀围啊。 多谢你哋，希望你哋嘅节目越嚟越多听众，我哋会继续支持你哋。 多谢黄太， 喂，生日快乐，黄生，继续锡下老婆啊！ 黄生讲两句冧嘢，最后快啲。 我爱你。 O、okay, K， 好啦， 谂到爆啊！我头先嗰个系豺狼叫啊， 继续翻嚟食啦。 系啊， 好啦， 拜拜黄太， 拜 拜， 系啊，好正啊，听众， 好开心啊， 学唔学到啊？ 学到， 学到嗰样啊，要有动力， 22寸啊嘛，诚意啊嘛， 要有动力嘅。阿华都好 fit 噶嘛，你喺隔篱你要再 fit 多两下。 系啊，阿华话佢而家咧轻过我好似， 咁难嘅。 好啦，先开始做。阿信恩啊，信思 ，Hello， 阿信恩啊，信恩 ，Hello， 早晨， 早晨， 你 系咪信恩啊？ 系啊， 系啊，你好啊。是啊是啊，你有两个人在这里的。 那个是不是妹妹？ 因为一个细佬一个我咯。 哇，细佬来的。 细佬叫什么名字啊？细佬就叫信恩啊。 钟正谦。 正谦。 钟敬谦啊。 是啊，谦谦啊，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想点唱啊？ 我想演唱给细姨和细佬。 细姨和细佬，点佢他们有什么祝福他们啊？ 因为他们生日。 哦，几时生日啊？ 细佬就5月14，细姨就5月30。 哦，5月14、5月30，咁即系边个生日先啊？ 细佬。 犀利到 我哋嘅奉劝妈妈喺后面咧，就我哋唔好讲嘢住，等佢，我哋考下佢啊嘛。新欣啊， 你自己几时生日啊？ 系啊。 嗯？你几时生日啊？哇，后面嗰个小朋友好活跃 啊， 佢细佬啊。 Hello 谦谦，我哋都同你打招呼。Hello 谦谦，我哋听到你嗌嘅，其实 听到嘅。 谦谦出嚟啦！ 出嚟啦！喺个山窿度捐出嚟。 信欣，你几时生日啊？信欣。 三月十六啦， 啊，记得晒 喎佢。好啊，咁你唱只生日歌一次过俾咁多朋友听好唔 好 啊？半支长号，半支长号啊，嘿呀嘿呀嘿，嘿呀嘿呀嘿。 我想一你叫埋细佬过嚟唱生日歌好唔好啊？系啊，好嚟咯，一二三六好唔好？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 Happy birthday to him, him. Him, him.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 好嘢。 你知唔知咧？豪叔叔咧，佢有个仔咧，佢而家中意听咩歌噶？你想唔想试下一齐唱啊？ 咩歌啊？ 嗱，你睇下你听过未？佢而家真系每晚都会唱呢只歌噶，你听住咯，一二三。呼哈论武功，你听过呢只歌？ 信欣啊，希望咧细姨同埋谦谦咧都生日快乐 咯， 都多谢你打嚟啊！ 拜拜， 唔好意思，我哋控制唔得。 好啦，拜拜，信欣， 拜拜， 拜 拜。我想问，点解你个仔去到论武功个地步嘅咧？ 功夫高强，我每晚都要播佢先瞓得着嘅而家。 但系一定系你哋有播过。 系啊。 即是你自己 特登播俾佢听噶，跟住佢就 咁、哦、你唔好怨个仔啦。 吓、哦，咁佢觉得好开心。 武功，佢记唔记得歌词啊？咁 记得噶， 记得几多啊？ 几句噶。 O、okay, K， 好啊。 系啊。 可唔可以录低咗？我想听你个仔唱。 我都有录低过，好有眼有眼， 分享下 喺度 啊。哦 ，O K， 我哋 嘅有你嘅风范，我你个仔惨。 系啊，呢位又系梁生噃。 梁生你好。 你好，你好，三位好。 Hello。 有咩新点唱，梁生？ 是啊，我今日呢同我老婆同埋个女呢一早去咗太子嗰个球场跑步啦。 OK、 哦。一早做运动啊你哋。 好好喎。 是啊，好开心啊。 多唔多人啊今日。 三个人囉、 啊。哦，就是你哋三个包咗场啦就可以成功。 今日好多人。 哦 ,OK。 有成有我估计应该有成三十至五十个人到啦。 哦，咁咪冇位跑囉已经。 唔系个球场好大嘅。係啊。 咁应该跑步就即係除罩㗎啦係咪会唔会。 係啊係啊。 但 係 个感觉有三十个人咁但係个感觉都安全嘅係咪 好安全。 OK,OK、okay, okay。 我、哦、今日开返係咪因为嗰个运动场已经。 唔係喎。上个礼拜好似已经开翻噶啦。 哦，系咯，即系而家呢排开翻。我哋上次听佢咪话有啲政府 外嘅设施又唔知点处理咁。 嗰、那个因为运动场嚟噶嘛，而家呢个系 我都唔肯定。 系啊，咁你入到去有冇一种咧，真系哇，好耐冇见老朋友嘅感觉啊！见翻个运动场，直情想锡一锡条栏杆咁样，真系。 净系好开心咯，净系见到好多人去跑步。 嗯， 系。 O K， 咁你条气顺翻未啊？你之前如果冇得跑呢你有冇喺屋企自己运动住呢 屋企都有做嘅。咁、 啊、 我老婆都有做嘅。 哦 ,ok。 咁我跟我老婆讲两句说 话。好啊好啊你嚟嚟嚟。 讲啦係。 Hello, 梁太。 嗨我系梁太啊。 佢好怕丑啊。 我唔怕梁太你好你好。 讲啊我鍾意我老公。佢同我跑步我呢爱情长跑跑咗好。 我以为嗰真係梁太嚟个唔知係曾志豪啊。因为都系电话传嚟嘅声㗎嘛。 真係离晒谱 嘅。我信咗佢喎。 听唔到范沙把声。Hello, 梁太。 梁生梁生。 梁太唔肯讲嘢。 好啦梁太唔讲嘢。你同我。哎、你同阿梁太讲啊不如。 是啊即是你有咩说话想同梁太讲 我好爱佢。 爱到点啊 爱到发烧热汤热汤了。 爱到点啊 讲咩啫 哎呀唔好逼佢啦 好啦唔好我哋唔使啦梁生讲咗话爱晒梁太我哋都收到啦。 多谢电话。 多谢晒。 你爱梁太就爱到佢系对鞋带你系对鞋带绑到实一实。 嗯 ,ok, 好啦。 我信咗你啊。我信咗你我真系好蠢觉得自己。 好啊继续点唱下 ,Candy 呢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大肥女听啊佢话而家系身在英国工作祝佢身体健康啦出街要记得要戴口罩。 同埋希望咧疫情快啲过，七月安全翻香港。系，仲有冇其他？ 有啊有啊，譬如呢度咧就有Set Yin Man 啊，就话想点呢个光辉岁月，祝香港电台所有嘅工作人员咧继续加油，支持你哋嘅创作咁话。Jamie 咧就话咧多谢你哋三宝啊，想点唱 Sam 虚嘅快乐俾大家听，祝愿咧所有人都可以身体健康咁话。 呢度有个 April Lee 咧，佢就话啦，想点唱俾38年前啊一齐喺三和公立学校毕业嘅第20届毕业生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啊，还有小学老师江贵宝老师啦，姚金生老师收听，祝他们两老健康快乐的。还有我老公就三号生日的，祝他生日快乐啊，我名叫 April 啊。 从到缺氧时无从翻身，仍故意抱憾，往深渊中心沉淀到碰见神，却不靠近。让世界变暗，光线引我再次回流，岸边伸出这对手。 真嘢唔好攞出嚟讲，要攞出嚟唱。 我们不帅 ，Era 佢哋咧一路都处心积虑噶啦，因为佢哋怕乐迷误会佢哋系唔靓仔嘅，所以就有我们很帅嘅歌曲 idea 出现，仲话歌词入边填嘅全部都系真嘅。 品性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白加密，坐定嗌杯咸柠茶。Legend is coming up。 主歌 CM Hard Gray， 填词有梁柏坚、阿 D， 编曲有 CM Hard Gray， 监制 CM。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Era， 我们很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嚟最后一个电话，我哋听到听埋佢啦，好嘛 ？Hello， 我系潘太。 潘太你好 ，Hello 潘太， 望住你个样啊，潘太你好。嗱，考到潘太唔觉得出嚟， 系唔好意思啊，系 Hello， 听到啊， 听到， 听到 啦。哦，听到啦，咁样系啊，我系咪可以讲得啦？ 可以， 你讲啊。 咁咧，我想咧，即系因为你个电话好难打，我想咧提早咧祝庆祝咧母亲节。咁咧，我想话点俾我新抱仔嘅妈妈啦，祝咧天下母亲节快乐啦，同埋所有天下嘅母亲都系咁样啦。嗯，仲有咧，希望疫情咧快啲过去啦，同埋多谢医护啦，同埋希望嗰啲考试嘅学生咧努力加油，一定掂嘅。 好啊，潘太，系点唱俾参加听众？ 可唔可以讲埋啊？ 可以，可以。 仲埋你哋啦，同埋听电话哥哥哥哥仔啦， 哥仔哥哥， 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个个都快乐。 好啊， 我听到你好开心。阿、潘太，我想问个问题，你头先咧咪点唱俾你个新抱仔个妈妈听嘅？ 亲家咯， 即系亲家。你哋两，你哋亲 家，即系我亲家。 系啊，亲家，你哋熟唔熟噶？ 熟，咁佢系我亲家，梗系熟啦。 唔系啊，有啲系亲家，但 系唔熟。我新抱仔叫咩名？ 嚟嚟嚟，讲讲讲讲讲，好啊。 新抱仔叫 Betty 啊 ，Betty 系咪啊？ 系冇错， 咁正。 我仔叫做阿婆。 阿婆。 阿陈家咧，陈家点称呼啊？ 陈哥咯， 陈家点样称呼咪叫陈家咯？ 系啊， 陈 家 咪就系咯， 系咯， 多唔多罪噶？ 系啊，应该系咁样叫噶。 你多唔多罪噶？你哋即系同埋陈家一齐食饮下茶啊，行下街咁有冇？ 陈家梗系熟啦， 咁系啦，即系未有疫情之前，我哋都会有时即系各时各节啊，咁样啊，得闲啊，咁啊。出去飲下茶食下飯咁樣嘅 OK 嘅咁樣咯， 真係好 趁家自己人嚟噶嘛。 啊，係啊， 咁樣母親節係點樣慶祝嘅會？ 點樣慶祝啊？ 係啊， 但冇疫情咧，嗰時就出去食飯咯；有疫情咧，就買餸翻屋企煮飯咯。 係啊，而家都真係卡住喺度啊！即係我屋企人都約緊母親節食飯啦，咁樣跟住好耐冇見啊嘛。咁我話，但係限聚令仲限緊，睇下佢幾時公布，我哋先訂得台㗎咁樣。係啊，即係要按咗 mark set 高㗎。我做咗嗰樣嘢咧，就係我訂咗母親節台食飯啦。係，但係咧就未知 book 唔 book 得，因為佢已經有啲母親節優惠，我咪掉咗俾你嗰個嘅。係 啊， 係 啊。 但我媽咪都有啲驚。就算如果真系个限聚令完咗，会唔会突然之间咧，大家即系储咗好耐啊，一起步嗰个感觉咧，就出晒去食饭。咁不如就话妈咪，就不如我哋自己早啲食咗先，唔好等个限聚令。佢究竟会唔会延长？所以我礼拜今日礼拜日就食母亲节饭。 咁你都系四个噶？ 唔系啊，嚟我屋企食咯。 哦，去你屋企食。 屋企食咯，要改变咯。 即系当系父亲节咁庆祝咯。 点解咧？ 即系冇庆祝咯。 咩啊？父亲节？哎呀，冇人同你庆祝噶。哎呀，阴公咯。哎呀，我哋唔记得咗潘太响度添。 系，唔好意思啊， 多谢晒你嘅电话。 潘太听到嘅，见到你哋讲得咁开心，潘太都好开心。 潘太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喂，有冇抱孙啊？ 迟啲啦， 好，迟啲系，唔好唔急嘅， 系啊，唔好催佢哋啦，佢哋有计划噶啦。 而家呢个时代啊，系啊，就系咁样。 好，我开通 埋咧， 系 啊。啊、 我就咁决定啦， 差唔多啦， 好啦， 系费事阻住你哋咁， 唔好咁做， 好啦，拜拜， 香港人个个都要快乐啦，努力加油， 好啦，多谢， 拜拜， 拜拜， 你哋有冇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大部分嘅听众咧，佢哋打电话点唱咧，最尾嗰句咧都系祝所有嘅香港人健康快乐。我谂呢个咧，即系大部分，包括我哋三个啦，即系最大嘅希望嚟嘅，真系。 所以佢哋咪有礼貌咯，同你一样会同全香港人打招呼。 OK， 阿 Ken， 好记仇嗰啲，真系好记。 呢个都叫 记仇，唔系我话你记性好，我讲错咗，讲错咗， 都叫你学下讲嘢啦。阿 Ken 花吹咧就话啦，我哋星期日咧系佢嘅生日啦，祝自己啊呢个点唱咗啊 ？OK， 呢度咧， 我呢度都有一个帮你睇一睇啊。我呢度咧有拼音啊，佢咧就话咧，甜甜早早，豪仔早晨啊，希望疫情可以远离全世界唔同嘅地方。总之唔止香港人加油，佢系。全世界嘅人都要加油咁 啊！系啊 ，Eric 咧就话啦，四月廿九号系佢老婆嘅生日啦，想点唱咧？爱是这样甜俾佢，爱佢每天多一些。哇，真系好嬲佢老 公。好多歌名嗰阵时咧，好中意嘅，攞好多嘅歌名咧就写咗封信咁样 嘅。最尾呢度有个叫 Faykks， 佢话 Faykks Morgan， 佢话咧今日老婆生日，祝佢身体健康，永远幸福快乐啊！迟嚟嘅信息啊，有时间咧唱只生日歌俾佢，送啲祝福俾佢，多谢晒，多谢晒。 系啊，嗱，今个星期我哋丰收发会。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咯，下个礼拜我哋每一日啊都有母亲节 special 嘅。 OK， 咁啊喺度假期愉快啦，我哋下个礼拜见，OK， 拜拜。